上升，预料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晚至听朝早抵达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晚上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同有薄雾，星期三风势较大。而家温度系19度，相对湿度9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稍后6级，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有薄雾，可由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7级。可由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至5级，稍后6级，可由中浪后转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可由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5至6级，东部初时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1级，汕头冇风，能见到5000米。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700米，有薄雾。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891点，跌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11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32.65，瑞士法郎0.929，加元1.345，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202，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兑美元0.688，新西兰元兑美元0.63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7.32美元，卖出1868.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收到了，你收不收到啊？ 我都收到。你讲的是政府设立的紧急警示系统嘛？这个系统经手机即时发送有关极端天气、严重威胁公众安全及公共卫生事故等紧急信息，等市民可以及时应变。 不过市民可能要更新手机设定才会收到这些紧急信息，有疑问请向电信营办商查询。 收到紧急信息，时刻保持警惕。 想着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早上啦，咁啊有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听众啦。咁啊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噶。咁啊今日咧就系正月17啦。咁啊今天早上就系2023年嘅2月7号。咁啊星期二嘅早上嚟嘅，咁啊希望大家今天啊继续啊努力工作啦。咁啊19度啦，咁啊其实都容易起身嘅，不过天气咧就较为湿少少。咁啊但系出边都有少少露水啊、雾啊咁呢啲咁嘅感觉啦。咁啊天文台都话部分地区能见度咧系颇低嘅，咁所以咧留意住啦吓。早上都有一两阵嘅微雨噶。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哋喺星期二嘅早上一齐起身，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一个月之前咧，我哋都会话哇，2022年咧就过咗啦，一齐迎接2023。咁去到今日嘅时间都已经2月7号啦，眨下眼啊，2023年嘅第一个月咧都已经过咗啦。时间啦，肯定系过得非常之快。唔知道你喺年头嘅时间咧，有冇好好地就系筹划一下今年你自己嘅大计，甚至乎方向？有啲乜嘢想做嘅事情咧，会唔会就已经 plan 咗而实行紧咧？定还是都系诶嗰阵时候谂住诶仲啱啱开始啫，晏啲先 plan 啦 ，plan 到而家都未 plan， 而家都仲未开始咧，就系进行你今年嘅一个计划咧。你一见啦，一个月就咁就过咗啦，所以希望你都要尽快嗱计划一下今年你嘅方向先至得啦。如果唔系咧，一年过咗，换嚟嘅又系对自己嘅失望。我哋接受嘅咧，对自己嘅失望，对人嘅失望都系有限嘅，绝对唔能够咧就失去呢一个嘅希望。所以咧，行动要好似风一样咁快，咁啊呼一声将啲嘢做晒嘅话咧，咁就可以更加顺理成章地去迎接你将来嘅成功啦。 再望往年，像失色照片，乍现眼前。这个茫然困惑少年，愿一生而歌，投入每天永不变。任旧日路上风声取笑我。任旧日万年俱灰也经过，我最爱的歌最后总算唱过，无用再争取更多。风再起时，默默地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以带泪归去也愿意，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风再起时，寂寂夜心中想到你对我支持，再见见欢呼里再泣诉我这意，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 来日某天再相见，但愿用热烈掌声欢送我，在日后淡淡一生也不错，那暖暖双手最后可永远伴我，何用再得到更多。风再起时，默默地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以带泪归去也愿意，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风再起时，寂寂一生中想到你对我支持，再听见欢呼里再泣诉我这意，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仍没有一丝悔意。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的时间六点十五分，十九度的气温的早上，继续的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在这里。你好你好。政府计划在2024年的时间就全面开放沙头角边境禁区的位置。之前呢见到都有报道过，进一步披露了细节，讲些什么呢？说到未来沙头角会全天候开放，但是就不包括，但不包括中英街。旅行团和自由行每日合共1000个的名额，同时研究就以电子系统取代就纸本的禁区纸。电子系统都是的，现在都过，即大部分人都九成几的了，有这个智能手机。如果用一些电子的系统的话，即可能一个 QR code 一扫，系统又可以升返。是的话会方便很多的。好啦，咁当局亦都话到改建中英街花园，咁加入咗呢只沙头角旧铁路车站嘅概念，以及呢就係观景台呢就可以望住中英街，同埋可以俾人打卡留念。中英街边界呢就会加超过呢就1米高嘅围网，或者呢就係屏障嘅，以及呢就重置中英街检查岗，成为呢就永久嘅一个设施。咁希望呢就可以打击走私啦，以及呢就非法入境嘅问题。好啦，睇返入面嘅内文啦，都讲到其实剛才话有1000个啦，就每日旅行团嘅总数上限呢就係700人㗎，而个人旅客呢嘅上限就係300，所以先加到1000嘅。不过呢都有一个逗留时间呢可以参考一下㗎喎。咁佢哋就话到希望呢喺上午嘅即係朝头早嘅7点钟至到晚上嘅9点钟呢，咁开放俾旅客嘅。咁其他人或者係其他嘅时段呢，咁对唔住啦，冇办法啦。旅行团呢咁话到希望可以呢就係坐旅游巴进出啦，而个人嘅旅客呢必须呢就利用公共运输嘅系统。咁另外亦都会增加100个嘅公众嘅泊位停车位喎。佢哋头先话过将佢改造呢一个嘅电子系统啦，咁纸本嘅禁区许可证呢就希望可以用一个 eCap 嘅系统， 咁啊，遊客咧就喺網上邊咧就辦理申請。咁啊，預計禁區許可證咧申請嘅時間咧就將由現時七個嘅工作天一減，三個工作天就搞掂噶啦。冇錯啦，正如頭先所講啊，旅客進入咧禁區嘅時間就直接出示咧二維碼，就俾喺住呢一個沙頭角邊境啊禁區位置嘅警員咧去到查核，咁就得噶啦。所以咧都係方便嘅。不知道你哋有冇去过定还是你而家听紧收音机嘅时候，我咪住喺附近咯。如果未去过嘅朋友咧，都可以咧就去嗰度啊，将来啊望一望，到底点解会禁区咧？点解入边有啲咩情况咧？啊，即系传媒报道咧都有睇过嘅，但系亲身去嘅人咧，可能就会少啲啦。继续等啊等，好快脆咧，一个又一个嘅关口就会通。呢个系沙头角嘅关口。早上六点十九分， 有半个自觉觅理想，旧同学换十年未见谁有美满人生分享，困惑里未发现我大致方向，渴想能将岁末疑惑奔向美好前程万里。开心一仗，何时我会有我天空？遥遥望着我看星空，竭力去找，昼夜去想，沙漠于这个城市没有印象。回头看看，发觉日月蹉跎，眨眨眼就流过。我愿我在跌撞里，或有谁明白我？伴我唱和。漂流，这半生也都寄身于这星球，向世界呼求，祈求在八十我亦有我壮丽宇宙。何时我会有我天空？遥遥望着浩瀚星空，竭力去找，昼夜去想，散落于这个城市没有印象，世间各位也都独自飞翔。浩瀚星空，岁月会讲，某日会懂，人生主打转意见，梦想在邂逅，每天倒数勇敢练习拥抱，那相信会以后，我愿我在跌宕里亦有谁陪伴我，偏偏希望。 一首作品嚟自郑欣宜嘅《仍会等》。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啊，而家系十九度啦，咁啊，见到相对湿度咧都高噶，相对湿度去到九十嘅。唔知道呢几日咧，听众有冇遇到一个问题，就系啲衫真系难干啊，摆咗一日咧唔干啊，到夜晚嘅时间咧就肯定唔会再干啊。又要咧晾多一日，咁其实都几弊翳啊吓，咁啊呢啲叫做回南天啦。相对湿度咁高嘅时间，想有效去到咧就系干衣嘅话咧，就要善用咧啊抽湿机加埋其他嘅法宝咯噃。咁啊点样用呢？抽湿机都唔系就咁开就叫做用咗就叫做识用噶噃，可能好多人咧用抽湿机都用错。其实咧就可以用抽湿机啊多一步嘅风扇，加快干衣嘅速度噶。 同时咧就喺出入风位最少预留30厘米。啊，记住，千祈咧就唔好挨近呢个个嘅墙边，咁样咧先至可以令到空气更加流通噶。另外，最好咧都系闩埋嗰啲门啊同埋窗。最紧要咧就系制造到一个嘅乜嘢咧，就系能够制造一个咧密闭嘅空间，咁样就可以减少咧就抽湿嘅时间噶啦。咁啊，记住使用抽湿机干衣嘅时间咧，就千祈就唔好咧就放入去衣柜或者嗰啲好细嘅狭窄嘅空间入边，咁啊以免咧呢个狭窄嘅空间啦，咁啊只会令到温度不断咁样去到上升，从而令到抽湿机咧冇办法咁样有效操作，甚至乎有机会咧系出现故障啦，甚至乎过热嘅问题咧先至系更加危险啊！一过热咧就好容易会烧啊，咁啊酿成呢啲嘅火警就唔好啦吓。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咁如果你话喂，我有啲衫急住着嘅，咁啊要都已经用咗头先嘅方法噶啦，但系仍然咧抽得唔够快，咁有冇计啊？都有计嘅，今次用嘅咧就并不是咧就系抽湿机啦，因为抽湿机抽嘅空间可能你就算有间房仔咧，佢都要啲时间啊。今次用嘅咧就系一个纸袋，点解纸袋呢？哦，纸袋加一个风筒。你咧就将件衫咧就放入去，咁啊自制一个咧就小型干衣机，跟住咧就用呢个风筒咧就喺纸袋嘅出口嗰度咧吹啦，咁啊亦都咧就系记住，同时捉紧呢一个袋嘅口啊吓，咁啊自制一个小型干衣机。虽然呢个方法每次只能够咧就处理极少量嘅衣物，即系例如啊，我有件衫真系好想着嘅，一件我觉得都可以嘅，紧急嘅时候着。咁用呢个方法啦，记住都系用纸袋，因为纸袋先就能够将湿气咧去到散出嚟嘅。咁呢个方法咧，大家可以不妨试一试。咁喺呢个回南天嘅时间啦，咁用呢啲方法可以处理大量或者系个别一两件嘅衫嘅。风筒抽湿机出现咧，就会令到啲衫就干。日出。出现的时间就会让街灯安睡， 华灯照大楼，努力仍照旧，抬得太内头，最后唯有街灯见人奋斗，总要占优，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响声拍，家有儿，家有狗，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像前程感受，闯下路，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怨又下个着手，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在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终须停一次，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环游，像微蝴蝶轨迹声追究，着了唱和一双双配偶，双手不占有，方可拥有，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 所得到仍然方向，更自由不考究怎么去走，等抛不比较天边的星宿，走出了荆棘场，百亿回响，冲得破四面墙，放大思想，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在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坚决时坚决，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很坚持，很光明一致，这生人的灯开一时，足以。 一首歌来自 Eric Cobb 作曲，填词林若玲，日出时让街灯安睡，张学友独唱的版本。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回来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结束对沙特阿拉伯的访问，并转到阿联酋阿布扎比。据了解，李家超和代表团在底部后先稍作安顿，今天早上才會展開在阿布扎比的行程，包括與當地政商界領袖會面和考察當地企業。李家超離開沙特前出席當地一個大型科技展覽並發表講話，他說香港過去三年受疫情困擾，目前與世界重新接軌並與內地恢復全面通關，強調香港已經重返國際舞台中心，可以為沙特創造商機。李家超之後聯同港交所行政總裁歐冠星參觀國營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展區，並同沙特阿美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會面，向對方介紹香港獨特優勢。加拿大政府延长为港人设立的开放式工作签证的截止日期，并放宽资格要求。移民部长弗雷泽在首都渥太华发表公告，将截止申请日期延长至2025年2月7日，另外亦放宽申请要求。在过去十年毕业的香港人亦符合资格，而非原本的五年。弗雷泽说，加拿大将继续支持加拿大和香港之间的交流，同时为香港人挺身而出。美国总统拜登回应中国气球事件时表示，他一直认为有需要尽快在适当时候将气球击落，而军方认为不应该陆地上空击落气球。被問到氣球事件會否削弱美中關係，拜登認為不會，他說美方已經向中國表明美國將如何處理有關的氣球，中方理解美方的立場，美方不會退讓。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柯比表示，美方正繼續打撈被擊落的中國氣球殘骸，並交由情報專家分析，美國沒有計劃將氣球殘骸交還中國。柯比又強調，國務卿布林肯對中國的訪問行程只是被推遲並沒有取消，當時機成熟將會與中方商定新的訪問日期。對於共和黨人批評總統拜登沒有更早將氣球擊落，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為拜登辯護，強調是軍事顧問評估認為在海上擊落氣球可以有效利用氣球殘骸。他又說是拜登下令改進對中國間諜活動的防禦，得以偵測到中國氣球。

好啦，早晨啊，朝头早嘅时间6:38，出边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咁啊，朝头早咧，晨光第一线咁啊，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时候啦，继续啊，直播室都坐住咗白元浩小白喺度，电话打俾钟哥，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呢啲回蓝天咧，有冇发觉个人即系影响情绪系未必嘅，但系都搞到好似周身唔聚财 啊！哦，又冇、 啊，啊你冇， 因为一年四季咧。必定有啲日日基本上日日咧都会有啲嘢令到自己周身唔聚财嘅， 有啲咁嘅事 系争在系咩嘅啫嘛？如果个个都周身聚财，个个都变富翁啦， 系咩？因 为大家都觉得聚财，所以跌晒啲钱啊嘛。 系 回蓝天咧又唔觉得舒服，湿 啊， 夏天又唔得， 热啊， 秋天咧凉， 凉咪好啊，唔系咩？ 系。凉唔系个个中意噶嘛， 是是是 有啲真系只可以生活喺一啲比较温暖或者热啲嘅地方，一秋凉已经顶唔顺噶啦。跟住可能你秋天话我天气中意，但系我唔中意个氛围，即系秋意咧有啲落寞嘅感觉，我又唔中意咁样。即系必定咧，每一年系有啲嘢系令到自己唔舒服。 嗯。 所以你習慣咗就 OK 噶啦， 都係嘅。有陣時人咧，好多時都係會為咗好少嘅事情咧，容易影響情緒。我成日覺得好似以前嗰啲年代啲詩人啊，咪就係佢哋都好多時都係俾天氣影響嘅。佢哋因為天氣咧，會作咗好多詩出嚟嘅。 嗯， 環境啊，各樣嘢都係 正濃咁樣啊， 係啦， 係啊，係啊。咁但係咧，正所謂咩啊？好多人话啲诗人呢，哎呀，系咪无病呻吟啊？写啲嘢出嚟呢有啲人会系咁样睇喎、 啊。 明明都冇咁样嘅，使咩作到咁大啊？咁、 啊、 但系永远咧都系咁样嘅。诗人都系一种艺术嚟，作吟诗作 品 都 系咁嘅。系啊， 你留意一下，真系只有呢啲艺术作品将先至可以咧，即系一路流传落去，大家系。不断喺度讲緊喺度话緊㗎喎。如果一啲好写实嘅嘢呢过咗一排已经唔写实㗎喇喎。 係係呀。 係要啲将一啲嘢叫做艺术加工咗之后呢先至得。 夸张咗啊。 嗯。 或者将一啲嘢更加富想象力去到表现出嚟，即令到人哋觉得嘩我好期待呢样嘢，嘩我好想要呢样嘢，有呢个感觉。 你举个实例呀，琴日你食咩？你记唔记得？琴日夜晚餐饭，你记唔记得自己食过啲咩啊？ 真系唔系好记得咯， 已经唔记得啦。但如果我话你仲记唔记得喺呢一个《逃学威龙》里边，周星驰点样食饭？你记唔记得？你又会记得、啊，因为艺术加工咗啊嘛， 系、哦， 更加夸张，连一粒米黐喺嗰个面上边都用条脷舐翻落嚟。 嗱， 你平时唔会做噶嘛，但系艺术加工咗之后又得噶、啊。 嗯， 所以咧。我哋人类系需要，究竟系需要艺术啦，定需要夸张咧？我都唔知嘅，有阵时都分唔到。 嗯，夸张系艺术嘅其中一部分，我觉得。所以我哋人类系需要艺术嘅，即系一个更加大笼统去到讲、嗯，就我哋需要艺术多啲 嘅。系啊，咁、啊、我哋除咗需要艺术，我哋需要伪装添啦。即系有时候翻工你明明唔开心，我哋要伪装自己。 系啊， 不过咧，亦都唔需要讲到咁负面嘅。 嗯， 我哋话。我哋翻工都系一种艺术啫，咁你又觉得自己嗨咗嘅？即我唔系戴住个假面具啊，我唔系要讨好个老细啊，我艺术加工啫，嗱、嗯、咁又搞掂咗噶啦。 系、哦，样样嘢都可以艺术行头噶、 哦。嗯，都系嗰句啦，任何嘢去到一个极致就系一门艺术嚟噶啦。 嗯，啱啱啱， 好认真去做，专心去做就系艺术啦。 系呢句啱啊，即系就算系一个我哋有阵时叫啲斗木嘅师傅，我哋嘅斗木佬咁样。其实如果他用一生的时间去钻研这些木工技艺的话，我肯定他是世界级。 是的， 是啊， 都真的的。所以不要看轻任何一份工作或者任何一件小事情，只要用心做就可以了。 肯定是。好，我们先谈这么多，一会儿再回来再说，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9:30，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晨光百科今日同听众一起睇睇一种嘅食物 wasabi， 即系山葵啊、芥辣，有好多唔同嘅名噶吓。有冇发觉咧？其实有啲人系好怕呢一种嘅味道嘅，咁啊，亦都有啲人咧就觉得都 OK 咁样。好啦，咁啊，其实咧佢山葵嘅辣味主要都系喺磨出嚟嘅时间咧去到形成噶。首先了解咗，我哋咁样得到嘅味道咧分成为酸啦、甜啦、苦啦、咸同埋鲜五种嘅味道。而辣椒同埋呢啲叫做 wasabi 啦，喺感觉到辣咧系属于一种嘅，譬如痛楚。唔系一种嘅味道嚟嘅，嗱呢个咧可能大家要开始用脑筋想一想啦。嗰、那个系一个痛楚，痛嘅感觉，唔系一种味道嚟嘅。呢五种嘅味道咧，虽然能够帮助到我哋判断食物是否安全，譬如甜味、咸味同鲜味，就有养分嘅食物嘅味道啦。另外酸味同埋苦味咧，可能会令人哋觉得啊，一种腐烂咗啊，甚至乎有毒食物嘅味道。所以味道本身咧，系我嚟俾我哋人类去分辨呢一件食物到底佢有冇坏先，佢有冇营养嘅先。后嚟啦，先至慢慢去到改变噶。例如好似系辣椒，甚至乎系 wasabi 啊，又辣，有阵时又会啲苦啊咁样。细细个咧，我哋经常我哋嘅本能啊。我哋本能咧就会话俾我哋知道呢一种嘅食物咧，危险呢种食物。但系咧，经过咗好多嘅尝试之后啦，我哋就会话啦，习惯咗呢一种嘅食物嘅苦味，习惯出佢嘅辣味，甚至乎咧就理解咗佢呢种咧就系叫做带俾我哋食感上面嘅痛楚。我哋系用习惯适应咗一种嘅味道嘅。所以咧，有咗呢一种恒常嘅习惯之后咧，有啲人就会开始会揾到，哎哟，原来呢一种嘅味道咧，我都系接受，甚至乎咧，可能你会觉得，我都几喜爱。于是乎咧，你嘅味觉就会接受咗呢一种嘅感觉啦。 问你为何忧伤，是否打困难的仗，徒有勇士模样，额角布满风霜，何以声调洪亮，但心声一句不响，燕蹄陪你喝酒，天地四面墙，没见不和公章，仰天一笑父子相，仍见幽默形象，在我世界中央，慈爱怎样衡量，讨生活使你见不上，背负何止千斤，你从未算账，茫茫大海乘着小船出海，傻傻问你可仰望谁，若你不在，微风吹拂低头不语，将我收藏臂内，当天未知那是成长，茫茫大海，那日乘着小船出海，傻傻问你可仰望谁，若你不在，微风吹拂低头不语，将我收藏臂内，当天未知那是爱。 早上的时候找来这首音乐作品，来自周柏豪的小船大海，和听众一起再看看详尽的天气方面。大致多云，部分地区能见到是颇低的，初时有一两阵的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大概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今日晚上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都是多云以及有薄雾，星期三风势是较大的。现在室外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88%， 今日见到外面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属于2至3，所以空气方面都是相当之不错的，大家可以大大力吸啦，仲吸咗啲好湿润嘅空气，因为相对湿度90%啊，都潮湿噶。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电话旁边啊，邀请咗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早晨 ，Mimi。 早晨，小白。 咁啊，既然揾得 Mimi， 咁啊，当然同我哋讲下营养啦。咁啊，而家都仲系叫新蒸头，咁啊，都系希望各位听众年年有余啦。咁所以今日朝头早啊，想邀请 Mimi 咧，就同我哋讲下啲鱼，鱼嘅营养。咁我知道咧，鱼都有分好多种嘅。咸淡水啦，深海魚啦，咁亦都有啲人咧就哦，我中意食魚生嘅，有啲咧就可能中式啲嘅，我中意食蒸魚，我中意食炸魚，我中意食煎魚。咁啊，要問一下 Mimi， 到底魚嘅營養係咪每一種魚都係有分別嘅咧？咁如果烹調嘅過程入邊，會唔會有啲啊，即係烹調完之後，原來冇曬營養嘅，會唔會出現呢啲情況咧？ 其實是有分不同的魚的，譬如特別你都有提啦，有一些淡水魚啊，同我哋講嘅即係鹹水深海魚啊咁樣。咁因為佢哋嘅分別主要就係佢哋喺個海入面啊、水入面食啲乜嘢嘢咯。咁同埋而家亦都有啲叫做自養嘅魚啦。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分別嘅。咁首先講咗啲咩深海魚啊、淡水魚咁啦。咁我哋一直以嚟咧都鼓勵咧係每個星期要食深海魚嘅。 哦，係咩？ 是啊是啊，我哋有指引㗎，一个指引就係讲緊呢每个礼拜呢要食两至三次嘅深海鱼，咁或者甚至乎呢讲緊个份量就大概呢係讲緊九安子咁上下呢个份量呢係一定要达到嘅。 九安子大概係几多㗎？ 九安士我哋讲嘅话呢就大概係九隻麻雀牌咁样嘅份量啦，呢个希望。 少喎，其实。 可以叫唔少，但係亦都有人食得好多。因为深海鱼主要特别係讲緊呢佢哋会食即係水入面海入面嘅海藻。係啦。咁而海藻呢其实係好丰富营养，特别一个叫 Omega 3, 係啦，欧米加3嘅脂肪酸。咁而经过好多医学嘅研究都讲即係欧米加3脂肪酸呢都係特别对个心脏血管啦，甚至乎脑部啊，或者有一啲嘅抵抗即系发炎嘅功效嘅，咁所以咧都系一啲好有营养嘅鱼类，一定要食嘅，系啦， 明白， 系啦。咁但系咧，亦都要注意翻，就唔可以话，咁好话食多啲噶。你见到我话大概即系去到有九安士嘅份量已经够，因为咧深海鱼系个水银会比较高啲，同埋啲重金属，系啦。咁所以咧就如果食得太多嘅话，就会有机会中水银毒嗰啲，特别就好似咧。食魚生，咁除咗有三文魚都好受歡迎之外，就好多人鍾意食啲拖羅啊，或者啲長期吞拿魚啊呢啲，係啦，逢親大條嘅吞拿魚，好似長期乜期嗰啲咧，咁就會個重金屬係非常之高噶。 哎呀，我好鍾意食噶，點算啊？ 所以嗰啲就唔可以好似我頭先所講嘅指引，一個禮拜咩食九隻麻雀牌咁嘅份量㗎啦。嗰啲長期吞拿魚呢啲咧，反而要食少啲，或者可能我都一個禮拜食兩三次魚生個刺身，咁真係可能食一兩片咁樣樣咯。每次就真係唔可以大量咯，免得真係因為中水人啊呢啲咧，未必喺表面上睇到噶，真係要驗血先知啊！ 哎呀， 長期慢性中毒嘅話，都唔係好事嚟噶，對啲內臟係咯。 我尋日去食回轉壽司，先食咗十幾件呢啲長期吞拿， 啊、 聽完都驚。 今個禮拜唔好再鬥啦 。知道，係 係啦， 背脊都出一身汗。咁而家咧，有呢一個嘅深海魚就 omega three 啦，咁啊都相當之好嘅。咁啊，亦都講咗個份量啦。咁如果你話深海魚係咁，咁淺水嗰啲魚咧？ 淺水嗰啲魚咧就冇咩 omega 3呢啲講法㗎啦，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如果論翻講即係 即係唔係非深海魚啦，或者其他一啲即係諗得起嘅魚類啦，咁佢哋都係豐富嘅蛋白質啦，咁所以我哋人體都要食啦，佢非常之重要啦。咁亦都佢會嘅話咧，就含嗰個脂肪量會比較低啲，同埋個脂肪嘅成分都會比較健康啲。咁低啲就知道點解啦？咩叫做含嘅脂肪量健康啲咧？就係佢少啲好似牛啊、羊啊、豬呢啲嘅飽和脂肪含量。而飽和脂肪就是導致到即係膽固醇高啊、心血管問題的一種壞脂肪。咁所以喺個飲食當中嘅話咧，魚係都佔一個重啲嘅份量嘅話，就會吸取嘅脂肪會比較好啲，對身體亦都好啲咯。 明白。咁如果深海魚或者係非深海魚，我哋就聽咗啦。如果你話鹹水即係海水啦，同呢個淡水嘅或者係飼養嘅魚，嗰個營養方面係咪又分好大？譬如鰻魚咁，佢應該係。是那些淡水魚啦，是啦，那個營養方面又怎樣的呢？ 個營養主要我哋係真係睇落去係睇 omega 3呢個第一嘅，咁而咧不如講下飼養嗰啲啦。咁飼養嘅話咧就唔關個水質噶啦，係啦，即係其實條魚有冇營養咧都關個水質事噶。等如果棵菜喺嗰個邊度種咧，都係影響個營養，就係、是、個土壤嘅問題，係啦。咁所以咧個水嗰、那個水質如何咧，都會影響到嗰條魚嘅營養成分，或者係佢會唔會多啲重金屬啦咁。咁而飼養嘅話咧，其實佢哋如果做得好嘅咧，應該理應條魚係達到佢嗰條魚嘅目標。我哋每種魚類咧都有一個叫做嘅營養成分準則嘅。咁好似譬如挪威三文魚咁，咁而家挪威三文魚佢哋係用養殖場嘅，咁就係因為佢哋想去控制翻奧米加三脂肪酸個含量，咁所以佢哋嘅養魚嘅飼料咧，佢哋一定要係一個好好嘅營養成分。去喂佢哋，而所以咧导致到个鱼嗰个营养就会稳定性出，咁我哋食落去就有我哋所应得嘅营养啦。咁、所以逢亲饲养嘅鱼咧，都要好睇嗰个鱼排啦，或者即系佢真系养鱼嗰啲嘅商，佢哋点样去俾嗰啲饲料配搭佢哋，嗰、那个饲料优唔优质？咁如果系好嘅话，确实咧，饲养嘅鱼佢哋有佢嘅营养稳定性咯。 我成日见到啲人买广告咧，就话啊，系边一个鱼排出嚟？嗰啲魚咧個營養特別高嘅，其實老實講啊，我初頭以為個個都係廣告，一定係吹噓自己噶啦，其實都有科學根據咁講，真係。 有，但係都要有認證咯，因為我都去過一個魚排，咁佢話即係譬如政府會去睇佢哋啲水質嘅，咁嗰次我有個朋友釣咗條十斤嘅魚，係啦，咁佢就話你哋可以攞翻去食㗎，因為我哋即係政府漁農處嚟check 過我哋嘅水質係 A 加㗎，咁所以係好穩陣，你唔驚污糟㗎，咁大條魚都你攞翻去食啦，咁樣咯，係啊，咁所以首先要有即係要去知道個水質啦。咁第二就佢哋嘅飼養嘅話，咁呢個佢哋用咩飼料，咁就睇下佢會唔會有公開，或者我哋有陣時就係要信賴佢嗰個嘅品牌咯。 明白。好啦，咁啊烹調方法咧，又會唔會影響到營養咧？一般大家去酒樓嘅話，多數咧都係蒸啦，蒸魚嘅。咁又或者而家坊間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就譬如炸魚，譬如炸倉魚。我細個時候都食嘅喎，咁會唔會係真係好脆？連埋炸到嗰啲細細條嗰啲倉魚咧，連埋個鰭都食得嘅咁樣。咁但係原來係咪炸完之後咧，只係得翻啲油份喺度啊，冇曬啲營養，會唔會有呢啲情況出現嘅咧？ 魚的營養主要我們真的吃它的蛋白質啦，咁所以呢其實無論任何的烹調方法都不會損害它的蛋白質的量的，咁除非就是我們吃魚生，因為魚生生的，咁所以我們那個消化呢來講是對於生的食物來講，生的魚類是個吸收沒那麼好的蛋白質，係啦，咁就有這個分別。咁而如果你說蒸啊、煎啊、炸這些，就會影響了那個魚的脂肪量咯，咁同埋亦都真係如果炸咗，除了高脂咗之外，亦都會有窿嘅話，咁就會增加咗我哋吸入一啲可能致癌嘅物質咯。咁所以食魚梗係最好就係蒸魚啊，或者可能係即係一啲嘅輕嘅煎下佢，唔好整窿咯。始終一個食物用高温處理嘅話，唔係即係影響佢嘅營養流失，反而可能會加多咗一啲有害物質咯。係啦，咁所以都建議大家用翻一啲健康嘅方法去煮 個魚，甚至乎有陣時啲魚好似深海魚係特別高油份嘅話，咁佢咁高油份嘅，我哋其實就唔使額外再加啲油啦。就譬如好似三文魚啊、一啲比目魚啊、深海鱈魚、鱸魚啊、青魚呢啲，其實可以用翻佢本身嗰個油份愛嚟煮咯。 嗯，咁如果你話魚湯咁樣如何呢？譬如即係攞大眼雞或者紅三魚呢個煲魚湯。 咁魚湯其實最大嘅問題就係好多人將條魚煎到香曬燶曬，先去煲，係啦，咁個湯就出嚟會油咗啦，係啦。 咁但係營養都係可以喺個湯入邊嘅。 個營養主要都係要食翻嚿魚，係啦，個食材本身嘅營養始終咧冇幾多流到落個湯度，除咗脂肪之外，係啦，咁所以最好就係你魚湯唔使飲太多嘅，你中意嘅飲少少細細碗，跟住但係要食翻啲魚肉咯。 明白。頭先我聽 Mimi 講過啦，你話如果食魚生嘅話咧，嗰個魚個蛋白質吸收反而冇煮過嗰啲咁好㗎。 冇錯，因為佢生啦，係啦，煮熟咗嘅話，個吸收嗰個嘅率係會比較好嘅。 哦，咁樣，咁所以如果你話純粹諗住食魚生就吸收到啲足夠嘅蛋白質嘅話咧，咁就可能個量啊又會再多咗，咁啊量多咗咧，其他嘅物質同一時間亦都會吸收埋多咗嘅 喎。特別係脂肪咯，係咯。 哦，咁樣，咁呢啲大家都要特別留意住啊嚇。咁我哋講住咁多魚先，下個星期咧又同 Mimi 講下其他營養方面嘅問題啦。唔該曬 Mimi。 好，唔該曬，拜拜。 早上的6:59啦，咁啊，转头会分途广播嘅，咁啊，普通话台啦，音乐早啲啊，叶宇波喺度啦，另外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00。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大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半旗致哀。叙利亚当局就话地震造成大约1400几人死亡，几十座建筑物倒冧，包括阿勒颇嘅历史遗迹。總統巴沙爾召開緊急內閣會議，評估災情和討論救援行動，包括美國、英國、日本、中國等多個國家領導人向土耳其和敘利亞致慰問，部分國家已經派出救援專家前往災區提供協助。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另外廣東是华东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晚至听朝抵达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晚上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薄雾，星期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咯。 2月7日星期二，美团 Hong Kong 有 Sam 虚许冠杰访问。 大家好，我系 Sam 虚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Made in Hong Kong。 我喜爱斗龙，看一看他。 来吧，与艺术家一起在创作路上兜兜风。电视节目 Art Like 有条路，介绍本地文艺创作者，透过一场对话、一段回忆，叙述各自创作过程，漫步段段寻艺之路。 Art Like 有条路，今晚7:30。 港台电视31。 老友记，如果你受到精神健康困扰， 记得主动寻求协助，唔好怕烦到人。无论日子点变，关怀从来不变。只要你愿意，一定找到人在身边支持，尝试接受人哋嘅帮助，仲可以多啲参加有益身心嘅活动，丰富自己嘅人生。打开心窗，关怀分享。想知多啲，可以上 shallwetalk.hk。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7:07嘅时间啦，19度嘅气温，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啦，白元浩、小白先同你哋一齐望一望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样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今日朝头早喺晨光交通天文台有阿 Didi 喺度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今日咧朝头早发过嗰啲湿气咧比较上重啦，咁啊沿岸咧都好似有啲薄雾啊，唔知道会唔会影响啲驾驶人士揸车个心情咧？嗬？ 其实都会，就算唔系驾驶人士嘅心情啊，我谂平时咧唔使揸车人咧都唔系好中意啲咁嘅天气，一定 系有啲雾啊， 系咯，湿立立咁啊， 湿重重咁嘅感觉，最紧要唔好影响交通嘅畅顺程度。 啊，暂时都未有嘅，不过稍后就唔知啦。暂时都几好，周围都正常嘅，隧道都话咁啊！而家暂时都未有车龙嘅，全部隧道只系恒常嗰个咧，樽颈位啊，九龙区， 依 个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嘅。咁另外咧就系较早前嘅水管紧急维修啦，而封闭嘅鸭脷洲径去翻鸭脷洲海防道方向，近住利东村嘅。咁而家快线咧都系解封啦。咁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好嘢咧！ 好嘢喎，今朝真係好暢順喎，出邊。 暫時啦，希望係咁啦。 係啊，咁如果有啲地方咧係有道路維修嘅，大家就按照住嗰個交通指示啦，互相忍讓，或者互相禮讓。 朝朝早聽得小白咁提嘅，希望大家咧真係跟住小白咁樣嘅指引。 係啊，我讓下你，你讓下我咧，我成日都話呢個方法先係最快嘅。 係啊， 你越係心急咧，就越係慢。通常都係咁嘅，呢個係訓練耐性，即係少少哲學嚟嘅。 同埋咧，除咗哲學之外咧，講嚟講去都係要。補充翻啦，唔該，同前車保持適當距離，呢樣先係最緊要。點解成日都會磅咧？就係因為咧太過貼啲車啊嘛， 太貼啦， 係啦，所以就唔係咁好咯。咁啊，講開開心嘢啊，琴日咧，我相信咧，你都睇啲媒體講啦，依個盛事啊，渣打馬拉松嘅2023體育盛事啦，哇，犀利咯！你知啦，依一個真係牽涉到我哋交通組都好犀利啊。我哋嗰日星期日朝頭早咧，我哋啲同事咧係會6:00翻到嚟啊。 會。 是啊，平时呢、啊、星期日是11:00报的。咁、但嗰日你知啦，城市嘅嘢我哋梗係要贴住跟踪住，会路面会塞车。所以当日呢朝头早我哋6:00就返到嚟6:30就报第一次交通嘅星期日。 你哋都要即係行上嚟喎。 搭车或者转的士囉。冇办法啦。不过就唔係我返嘅。我啲同事返嘅。咁大家就留意住我哋交通消息啦。咁但係呢都要同大家讲啦，因为当日咧，你都知道凌晨开始咧，啲人就全部都要出发嘅。 系啊， 2月12号嗰日啦，咁所以咧都非常之好啊。咁跑手咧都要预计当日嘅交通嘅行程噶嘛。港铁咧当然系会提早服务啦，巴士咧话犀利嘅，特登开咗28条嘅特别巴士路线咧，系俾啲跑手去嘅。咁我可唔可以详细慢慢讲啊？有冇时间先？ 得冇 问题。咁先同大家讲啦，第一班开出嘅列车啊，喺港岛线咧，柴湾去到坚尼地城咧，系凌晨3:56。系啦，讲由坚尼地城咧去翻柴湾咧就凌晨4:08。 系 荃湾线啦，荃湾去中环就3:55。由中环至荃湾咧就4:22。观塘线嘅调景岭至到黄埔咧就3:46。黄埔去翻调景岭啦就4:08。将军澳线嘅 就康城至到北角咧就係3:57啦，由寶林至到北角咧就係凌晨嘅4:00。 嗯， 好啦，南港島線海怡半島去到金鐘就係凌晨4:02。咁東涌線嘅東涌至到香港咧就係凌晨3:40。咁東鐵線咧上水至金鐘啊都係凌晨3:25啦。屯門線屯門至到烏溪沙3:25，烏溪沙至到屯門咧就係3:25，第一班開出嘅。咁呢啲大家留意啦。 嗯，好啊。 咁我講咗港鐵啦，咁講埋咩咧？梗係講埋咧巴士特別為我哋服務啦，28條嘅，就係呢28條咧就特別加開啦，就係、是、分別咧就會係全馬同埋半馬嘅起點喺尖沙咀，同埋10公里嘅起點喺天后同埋銅鑼灣嘅。咁好啦，呢啲巴士線咧，呢28條咧就係、是、喺藍田廣田村至到尖沙咀嘅。 嗯。 去到尖沙咀全嗱，依家講嗰啲咧，全部都係去到尖沙咀摩地道做終點站㗎， 係 係啦，咁就係、是。 咁嗰日總站即係摩地道嗰邊個位都可能都比較上多車喎。 係啊，因為好多車去。 佢突然之間好多車去嗰度做總站。 咁但係冇辦法，你一定要接啲跑手去啦。 係 啊，所以都係非常之好嘅。 所以即係各位即係聽眾或者跑手啊，到時啊再預鬆翻少少時間啦。 冇錯，咁佢開嘅時間咧就係R215啦，就係藍田嘅廣田村啦，去到尖沙咀嘅摩地道啦，就係凌晨4:00。我就唔再講話去邊度啦，因為係去尖沙咀摩地道嘅。咁去 R230 啦，就荃威花園去尖沙咀嘅，凌晨4:15。R241 青衣嘅長宏村去尖沙咀，凌晨3:50。R260 啦，就屯門碼頭去嘅。咁去 R261 就係屯門嘅三聖村，凌晨3:45去啦。啊，不如咁樣講啦，都係大約都係凌晨3:00啦，我唔再重複啦。R269 就天水圍嘅天池，好啦。R270就上水廣場開出，R271大埔嘅富亨村開出，R283石門村開出，R287烏溪沙站，R298康城花園，R769日出康城啦，R38致富花園。啊，而家頭先我講嘅可以去到 R796咧，日出康城嗰班都系去到尖沙咀噶嘛，全部都系咧，大约系3:00至4:00啦，就 系、 是、头班车开出嘅。咁好啦，而家跟住以下讲嗰啲就系开到去维多利亚公园噶啦，就唔系去尖沙咀嘛，摩地道噶啦。 系啦，总站不一样噶啦。 系啦，不一样啊，大家听住啦。而家不一样咧，就系去到呢个维多利亚公园做总站嘅，就是、R38嘅致富花园开出啦。呢、這个就凌晨4:00，都系围绕住3:00至4:00啦。大家自己留意翻啦，我唔太讲得太清楚啦。R108就启业嘅铜锣湾。啟業去銅鑼灣啦 ，R307就係大埔嘅丁泰路 ，R603安泰西，即係安泰村安泰西啦，喺銅鑼灣嘅 ，R673由上水去嘅清河村 ，R678由上水廣場開出 ，R680馬鞍山 ，R930咦啱我附近喎，荃灣嘅愉景新城、，R934灣景花園 ，R936石圍角村嘅巴士總站。R948 青衣的长宏村 ,R960 洪水桥的洪源路开出 ,R961 就是山景 ,R962 在屯门的龙门居 ,R968 元朗的凤翔路还有最后这条线 ,R969 天水围的市中心全部都是去到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的。哇真的挺好 啊。对啊，基本上 28条。 真的即除了选手当然是要练习然后就去参加比赛啦。不过劳苦功高的就是一班在即是运输业界的朋友一班车长。 是啊，他们特登要凌晨3:00就开车。你想想他3:00开车，他不是3:00坐在这里嘛，你早很多去拿架车的嘛。 拿车啦，跟住要起身啦，所以大家都劳苦功高啊。 所以其实呢每一样成功的东西背后都有很多的人去配合的，不是只是少少人咯。所以其实合作是很重要 的。不过我问多一样东西，如果刚才听众还有少少疑问的，可以在哪里找以上的资料呢？ 其实你一上网呢，你就打呢个2023年嘅马拉松呢嘅封路就已经系好清楚，可以睇到晒佢嘅时间港铁几点钟开呢，佢头先因为我都系当然呢我听咗新闻唔会咁详细㗎嘛，因为新闻系简报嘛，系咪先。咁样就上网睇得好清楚几点钟开几点钟到，佢都有预计时间，不过我就唔再讲佢好好，有啲写埋预计时间添。咁所以一上个网站呢就可以搵得好清楚啦。咁大家可以如果系早啲去预返少少时间囉。咁我头先讲啦，盛事嘅嘢皆分上下集啦，讲咗呢一个港铁同巴士，听日继续同大家讲最主要嘅咩封路咯，几点钟开始封啲咩路咧？我相信大家都系比较关心嘅。 系啊，咁啊，驾驶人士要留意住啦吓。 系啦，咁啊，上集讲完，听日下集再续啦。 再见啦吓，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好，天气方面问一问下澳线，早晨啊澳。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啊。早晨啊，出边嘅天气如何咧？系咪都系有啲薄雾啊咁样啊？ 系继续阴阴天啦，不过咧啲跑手们啊继续都系努力练习跑步嘅。老实讲一句，就算阴天、晴天、雨天，比赛嗰一日你都要出尽力去跑噶啦。所以咧就好趁今日咧就适应一下，因为就算咧微微雨啊吓，咁都系一个练习嘅过程嚟嘅，起码唔使话礼拜日当天。先微微雨或者落雨嘅时候，究竟啊自己会跑成点啦，系嘛？因为普遍香港嘅跑手都即系人生嘅经历风雨啊，跑步嘅道路上边啊好少经历风雨，因为好多人其实都会拣唔落雨嘅天气先跑咯，或者唔落雨嘅天气先练习咯。咁呢个人之常情嚟噶，但系天有不测之风云啊嘛，系咪先？当你跑紧嘅时候落雨点办呢？会唔会？影响咗你嘅视野呢，隻鞋会唔会防线呢，件衫防唔防水呢，线水能力高唔高，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嚟㗎。 啊、 你諗下，你当你跑半马，如果你件衫唔溅水嘅，係咁吸水呢，你起码加多一两磅落去。嗱、我咁样讲夸有少少啊，但如果你用啲唔溅水嘅物料呢，其实啲水咪食咗落你件衫嗰度 㗎。係㗎，係 一件事。第二呢，就直情成个人都好似两啖猪油咁样啊，食咗啊，咁所以都呢、這个都系考量之列嚟噶，咁啊好趁即系呢个时间就俾大家练习一下啦。如果就算落雨都可以欣赏落雨嘅好嘅。 所以好似我仔仔咧，佢都有，佢唔系玩马拉松啦，不过佢有玩嗰啲足球比足球嗰啲学会啊。咁佢即系有阵时成日练波嘅时候咧，落雨咧唔系话真系好大雨咧，其实教练都会即系鼓励佢哋继续。去到練習嘅，因為都真係你唔知道比賽當日係咩天氣。如果你完全冇試過落雨嘅時候去到踢波嘅話咧，咁你嗰日可能真係喂發生咩事啊？原來落雨都會照比賽搞，即係會有呢啲想法，咁就唔係咁好喎。 系啊，咁所以俾大家適應一下唔同啦，但系都明白嘅，安全系至上啦。始終即系我哋做香港電台，有陣時舊時我哋僆仔嘅時候，體育球落雨都挨個阿 Sir 落去，喂，你有籃球，但依家一定唔得噶啦，除非你學校係有室內運動場咯。咁有啲學校真係有嘅，咁啊呢啲就唔講咁多啦。總之跑手們啊，繼續俾心機加油啦。身邊咧都有啲朋友係會參加比賽嘅，佢成日好威風咁樣。同我讲话嗰一日啊，我早起过你哋啊，咁啊系嘅，咁你讲 俾佢威一日咁多咯， 系叻嘅，三四点起身又拉筋，又食下早餐，又 keep warm 咁样系嘛，好啦，咁啊，总之无论如何都系俾心机，详细天气俾翻小白讲。 好，唔该晒，唔该晒。咁啊，详尽天气方面，大致多云，部分地区能见度系颇低嘅，咁啊，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2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晚上风势清劲，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以及有薄雾，星期三风势较大噶。而家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9%嘅。咁至于你话暂时睇到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啊，喺2月12日星期日啊，马拉松比赛当天咧，咁啊气温咧都系密云嘅，咁啊又唔见有落雨吓。不过下个星期咧，见到啊星期一啊薄雾啦，星期二同星期三啊气温咧又回落咯，咁啊去到咧14、15度啊，所以天气变化大家都留意。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啊！时间嚟到早上7:20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今日咧晨光大学呢、這个环节继续有啊志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啊。周华山博士，早晨，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今日咧就讲下咧，即系由情侣啦变咗为夫妻咁啊，好多朋友咧都成为咗身为人夫同埋人母之后咧，就觉得咧欠缺拍拖时间，觉得咧所有时间都摆晒喺个仔个女嗰度，咁适逢嚟紧。啦，仲有几日咧就情人节咁啊！嗱，情人节啦，即系有阵时即系两公婆唔好讲呢啲啦，咁样咁咧，两公婆唔讲呢啲咧，关系啊随时疏离啊！咁啊，除咗你话拜金嗰只，即系送礼物，话又话买个乜乜包包买俾老婆，跟住阿老婆又要摆上网呢啲，即系好似已经成为咧现今香港人唯一咧一种咧有少少炫富式嘅叫做情人节嘅馈赠行动咁样啦，我自己称之系咁。嗱，唔系话唔好，即系但系净系送 冇爱、冇交流、冇沟通、冇心灵，亦都系唔 work 嘅。我深信，咁所以咧呢个环节先有周博士同我哋畅谈更加多啦。周博士，嗱，头先我就开咗个现况俾大家睇啦，咁啊或者俾听众听啦，你嘅睇法系点啦？你又有啲乜嘢嘅叫做 tips 可以俾翻啲已经成为爹哋妈咪嘅父母们咧，维系夫妻之间嘅关系咧？ 是啊，你讲得非常好啊！好多夫妻结婚之后咧，已经欠缺咗拍拖嘅时间啊，甚至觉得唉，大家都老夫老妻，仲讲呢啲，嗱咁咧就会将成段关系进入坟墓噶啦，从关系嘅层面啊，因为大家唔再沟通，唔再相爱，嗰种激情咧，好快就会消失，荡然无存。咁呢个非常可惜。首先提一句啦，特别如果有小朋友咧，呢、這个会系对小朋友最大最大嘅伤害。咁我必须要强调啊，差唔多所有啊儿童心理学家都会同意，对小朋友嘅最大伤害唔系爸爸妈妈点对个仔女，而系佢哋见到父母之间嘅关系好冷漠。父母你根本都唔识沟通，你哋根本就好虚伪，你哋嘅爱好假。就算你为我做几多嘢，佢根本唔再相信爱，唔再相信真情，唔再相信关系，唔再相信婚姻。咁令到个小朋友嘅成长个内心其实好冷漠、好沮丧、好无奈啊！就算你俾几多钱，就算你对佢几好啊！我听好多呢啲故事啊，即系父母，譬如个妈妈可能好爱嘅仔女，但喺仔女面前闹老豆，于是对个小朋友其实伤害系好大嘅，只觉得原来老豆系衰人嚟嘅，原来屋企系不幸嘅，原来我系破碎家庭嘅，原来阿妈你个爱系咁假嘅，原来你永远要我帮我去焚老豆嘅，咁所以呢个系我第一样想讲，即系大家要好小心啊，即系想仔女幸福最好嘅焦点咧，就将个焦点摆翻喺夫妻关系里边，即系将夫妻关系摆第一位，小朋友自然就会收到爱，收到尊重。咁呢个我第一样好想讲，呢个差唔多系大部分嘅儿童心理学家都会同意嘅一个观点，而我哋好忽略嘅吓。呢个第一个我想强调吓。第二点啦，就系正话讲得好好啦，就系好多时老夫老妻嗰种心态咧，系真系难听啲讲啊，夸张啲讲，害尽苍生啊，害尽所有嘅夫妻嘅，就系嗰种老讽想当然嘅心态啊。你已经是我老公啦，你是老婆啦，结婚都几年啦，唉，有咩拍唔拍拖，有咩温唔温馨啊，有咩偈倾啊，我爱唔爱你，旧年你问过我爱唔爱你咯，前年咪答过你咯，仲有咩好问啊，你讲啊，沟通啊，好啊，讲啊，有咩想讲讲啊。大家都会谢晒，听完， 同埋即系你听完之后即刻都唔想沟通啦， 冇错啦。 嗯， 点解我哋拍拖嘅时候唔系咁嘅？ 即系所以好多人都系闹交多过食饭。嗱，我觉得咧，即系旧一派，譬如我爹哋妈咪年代咧，即系可能讲紧已经有七廿零岁啊、八十岁嗰啲，佢哋都系咁样沟通，即系超过半世纪咧，都系咁样沟通，可能又真系冇乜问题。但系现今真系大家都，尤其是即系疫情过去之后。头咧，我觉得人咧系会进化到即系比较心灵向一啲啦，即系我唔知道有冇解读错啦。我见都真系好活跃，大家都会有啲啊心灵需要嘅时候，我真系会去愿意去睇辅导啊，或者去寻求一啲帮助。同过往几十年前真系唔同噶嘛，即系个老公系咁喝个老婆，真系喝足三十几年啊，佢哋又可以细水长流，又引导噶咁样。咁我唔知依家啲人忍耐力差咗，定还是系点啦？我呢个都即系揾一集再同阿周华山博士可以再探究一下呢一样嘢，真系吓。 系啊，你讲得好好啊！我谂上一代或者上两代，佢哋几十年能够一齐咧，因为大家都唔期望有亲密嘅交流，大家唔期望有心灵好内心嘅分享，大家冇呢个期望，大家都系一个一盘生意去管理个仔女，一个生意嘅 business partner 嚟嘅吓，咁所以处理好啲，计好盘数啊，柴米油盐就 OK。同时时代真系唔同咗吓，我谂一个幸福嘅关系咧，系必须要每一日用心去经营。是每一日，而不是结完婚，即是结婚不代表任何东西，结婚只是那刻的一个承诺，那个承诺如果没有用心去经营，很快就灰飞烟灭的了，只是一张纸来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了。所以我很想跟大家讲，渴望大家彻底摆低一种老讽理所当然，即是老夫老妻的心态，那是会杀死那个关系的，即是摧毁本来大家有嗰份珍惜啊、激情啊，甚至去到每一样嘢都 即係唔溝通、唔講感受，仲要預咗你就係咁，而更傷咧就係睇死對方啊！所以有啲説話啦，即係從語言技巧啦，我講啲好簡單嘅字眼，希望大家由今開始戒咗一啲即係極大傷害、傷害極深嘅表達方式。 嗯， 你永遠都係咁啦，你成世都係咁啦，全世界啊冇人好似你咁。嘟嘟嘟，嗱，无论后边嗰啲说话系乜嘢，当一听到对方用咁嘅态度、咁嘅用字同我讲嘢， 嗯， 你估我哋会点啊？我哋已经失单啦， 闹交咯， 闹交啊，听唔到又唔系，同埋已经系反面噶啦，即系啲飞机大炮攞晒出嚟就焚对方咯，已经唔好话咁啊，爱唔爱系沟通都唔系沟通噶啦，即系互相攻击、互相践踏，甚至妖魔化对方。所以唔好淨係話對方冷漠。如果你話唉屋企好冷漠，咁屋企就係得你兩個人嘅啫，兩夫妻嘅啫，邊個有份去創造呢個冷漠咧？即、就是、一隻手拍唔響喎。咁所以我諗第一樣嘢好好啊，歐你喺度即係講就係、是、我哋需要用心去經營，即、就、係、是、每日一啲小確幸，每日有一個分享。所以拍拖係需要每日持續去做，唔係要去五星大酒店，哪怕喺間屋。夜晚即係開即係沖一盆花茶，或者喜歡飲酒飲半杯紅酒，傾下偈，即係開啲香薰或者一啲舒服嘅音樂，甚至乜都冇，大家靜落嚟由欣賞開始。嗱，依個係個竅門啊嚇，唔好講事務，如果可以欣賞對方開始，或者講內心嘅感受，或者啊今日老婆我覺得好難過，我見到嗰單新聞，我見到咁，然後講一啲情緒字、感受字出嚟。哀伤、无奈、恐惧、内疚、自责、委屈、难过、自卑、担忧、焦虑、无奈、愤怒、自卑，呢啲叫情绪字眼吓。即系当我哋能够真诚去表达自己咧，爱就会吸引更多嘅爱。于是大家连对方好少讲感受嘅朋友，听到我哋一个咁衷心嘅分享咧，佢都容易连结。而正系讲过啦，个关键系首先能够欣赏翻对方，试下培养一个新嘅习惯。啊，老婆好多谢你乜乜，或者诶、哎，老公好欣赏你乜乜乜。哪怕你觉得佢十恶不赦，每日做咗100样都系做得好差嘅嘢。如果你继续指出佢做得差，佢只会更加沮丧、更加自卑、更加乏力、更加收唔到爱，你都睇唔起我咯。我咪衰俾你睇咯，反正我做得更好都俾你闹。相反，哪怕你觉得佢千疮百孔，做咗100样好差嘅嘢，佢只系做咗1样好嘢。如果我哋喺嗰刻用30秒钟聚焦喺欣赏佢唯一嗰样好嘢，你估佢对方会觉得点咧？佢终于感受到，佢可能已经10年冇感受到嘅爱、尊重、欣赏。 是 唯独我哋收到安全感、收到尊重，我哋先有力量去改变。 是 于是我就勾画到佢，佢会更加想去爱你，更加想去珍惜呢段关系，生命就会改变，关系就有出路。 嗯， 好嘛，咁所以勾好好啊！你今日提出呢个夫妻，因为夫妻好多时候大家太老讽啊，太理所当然啊。 系啊，真系。好嘛，所以大家都喺个过程之中啦，学习爱自己啦，学习爱他人啦，咁啊，世界都会好一啲嘅。今日咧，非常多谢自在社嘅创办人啦，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咁下集再同周博士倾过，多谢你，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新界北总区交通部及刑事部去年联合组成40人的反非法赛车专组，并加入非截停式反非法赛车行动，即是不会即时截停涉案车辆，而是透过科技仪器将非法赛车过程录影和侦速，事后再跟进。专组去年共打击7宗案件，拘捕44人。新界北总区刑事部总督察罗礼谦说，非截停式行动最大挑战是证明司机身份，但过往坊间有谬误，以为警方没有即时截停相关车辆，涉事司机就能够逃避刑责。强调警方有不同调查技巧、不同设备协助分析，以锁定犯罪者身份。被问到录影片段是否会看到涉事司机的容貌，警方就重申录影片段会非常清晰，绝对协助到警方举证。 行政長官李家超結束對沙特阿拉伯的訪問並轉到阿聯酋阿布扎比。據了解，李家超和代表團抵埗後會先稍作安頓，今日早上先展開在阿布扎比的行程，包括和當地政商界領袖會面和考察當地企業。李家超在離開沙特前出席當地一個大型科技展覽並發表講話，他說香港過去三年受疫情困擾，目前和世界重新接軌並和內地恢復全面通關，強調香港已經重返國際舞台中心，可以為沙特創造商機。李家超之後聯同港交所行政總裁歐冠星參觀國營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展區，並和沙特阿美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會面，向對方介紹香港獨特優勢。土耳其南部發生 7.8 級強烈地震，在當地和敘利亞西北部造成嚴重破壞，死亡人數增加至超過3000人。土耳其災情最為嚴重，當局說有5600多座建築物倒塌，地震造成2300多人死亡，14000多人受傷。總統埃爾多安宣布全國哀悼7日，直至今個月12日，期間全國和駐外機構下半期致哀。敘利亞當局就說地震造成1400多人死亡，幾十座建築物倒塌，包括阿勒頗的歷史遺跡。總統巴沙爾召開緊急內閣會議，評估災情和討論救援行動，包括美國、英國、日本、中國等多個國家領導人向土耳其和敘利亞致慰問，部分國家已經派出救援專家前往災區提供協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晚上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薄雾，星期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讲意外事故在九龙的呈祥道，呈祥道去观塘在明爱医院对开快线有意外，现时那里多车，经过小心下。呈祥道去观塘明爱医院对开有意外，快线受阻，一带多车。隧道方面呢，而家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就排到博康村，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有公主道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新界路面方面呢，沙田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由这个沥源村去到马场段呢都比较多车㗎啦。而屯門那邊呢，而家九龍方向近住元朗公路交匯處一路去到藍地福亨村段亦都係比較多車。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RTHK，有音樂，有快樂。 二台话你知， 喂，你做咩咁惨？求其食份三文治就当一餐啊！ 你望真啲先啦，我呢份咧系越南嘅法式面包，一啲咧都唔系求其噶，有法式嘅长棍面包，中间咧夹住咗越南猪肝酱。仲有炸肉、青瓜丝、酸红萝卜同埋白萝卜，仲有盐西同埋辣椒，味道同埋口感咧都不知几丰富啊！ 咁你又知唔知道越南法式面包所用嘅长棍面包唔净止系用面粉，仲会加埋用米磨成嘅粉，即系米粉。因为越南盛产稻米，同埋用米粉去代替部分嘅面粉，咁就可以减低成本啦。 而加咗米粉所做出嚟嘅面包咧，会比传统嘅法式面包更加之轻身同埋松软添。 既经济又饱肚，唔怪得知越南法式面包可以成为庶民美食。喺越南咧，无论街头巷尾定系餐厅，都一定会食到噶。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魔力。台话你知 ，do 一 do， 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 我系欧瑞强，六十五岁或以上嘅老友记，记得喺今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悠卡。你而家用紧嘅八达通，将来用唔到两蚊搭车优惠噶。1948至49年出生嘅香港居民，记得喺1月至2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睇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国剧830深居，海清、童瑶、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机器小说嘅原著作家，亦系今次深居唯一嘅编剧。滕兆兰认为电视剧对小说嘅改编整体唔大，但系思源嘅结局就同小说唔同。佢认为电视剧比小说更为理性。 国剧830深居，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19度气温啊，相对湿度89%啊，咦，其实同落雨都差唔多啊，真系大致多云啊，部分地区能见度比较低嘅，初时仲有一两阵嘅骤雨添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啦，最高气温23度啊，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薄雾，星期三风势较大，即系听日啦。 嗯，咁啊真系潮湿啲啊，唔知你嗰个拍档有冇开呢个抽湿机啊吓？ 未， 未啊，系嘛、啊？因为89。 未过九字啊， 系啊，有阵时相对湿度99%，有阵时100%都好似 都有出现过嘅， 啊， 即系长身都有水嘅。 吓、啊，你觉得呢种感觉系咪春天咧？你觉得春回大地嘅感觉？系啊， 春都立咗啦。 但系咧，有阵时又会有嗰下突然间喺三月嘅时候冻一冻咁样噶嘛，即系你知道香港好搞笑噶嘛啲天气。 即系下个礼拜咪冻咯。跌翻落14度啊！ 未爬龙舟啊嘛， 系啊， 爬龙舟唔好收埋啲衫住， 啱啦、啊。 所以咧，我哋明明踏入咗兔年咧，都要讲下啲虎年嘅十大消费新闻。咁啊，琴日应该听电台啦，或者报章啦，都有听到就系消费者委员会主办啦呢个虎年咧十大啊消费新闻嘅。咁、结果。众望所归咧，就系呢个天使得得 B 事件咧、 哦， 成为第一位啊， 第一位添啊， 嗰个发酵得太犀利啦，嗰件事。 钟哥，你记唔记得呢件事点样发生？ 记得啊，那个小朋友啊， 系啊， 但系估唔到系消委会做啊、那个调查。 系啦，咁啊，有个大型 太子哥涉嘢系嘛？ 我觉得似系啲即系坊间啲是非嘢啊，估唔到变成消委会嘅调查嘅冠军添啊！ 系啊，不过都牵延甚广嘅。依家件事过咗接近一年先讲啊。其实咧，件事系点咧？有个细路仔就拱冧咗只公仔啦。咁啊，有好多讨论就系道德上嘅讨论啊，拱冧咗，爹哋妈咪应唔应该赔钱啊？跟住个商户应唔应该粘啲字话啊？即系唔好触碰啊等等啦。咁啊，商户咧就索偿30,000蚊咁样啦，咁啊以高票当选啦，咁样咁最后好似系因为嗰间都系一间上市公司嚟嘅，咁就话啊好唔算啦，唔好赔啦咁样嗰啲， 歪咗嘅 系啦，类似系咁咯，估计系啊。 点解咧？即系成件事过咗咁耐啦， 系 点解冇人去为天使得得 B 讲翻句说话？ 系咯， 即系你谂下， 因为天使得得 B 本身都唔讲说话，所以你应该要帮佢讲下说话。中国讲啦，系咪？ 帮佢发声先得。嗱，谂下，佢系即系好多小真系小朋友嘅偶像嚟噶嘛？喺偶像即系喺啲 fans 面前 散咗、 啊， 你話造成幾大陰影啊？即係我好中意鐵甲萬能俠，鐵甲萬能俠爆炸、啊， 係咯、 啊，對我嘅童年會好大影響噶嘛，冇咗啊， 唔輸得噶嘛，萬能俠 喺、啊、我面前冇咗，呢件事一個好大嘅陰影，可以咪佢索償添 啊？係啊，咁啊，呢個咧，除 心靈賠償都好緊要、啊，其實 除咗成為十大新聞咧，同時以3308票咧獲選啊，上年度嘅最離譜嘅消費新聞啊！系啊，觉得离谱添，咁啊， 攞两个奖喎呢单， 系啊，咁样，咁不过即系佢都有赞下啲商户，同埋咧教下啲商户应该点样去灵活啦，同埋弹性去处理事件嘅、嗯，而且咧消费者嘅层面啦，即系唔好成日话商户啦、嗯，消费者嘅层面咧都要保持冷静，咁啊同客户深入沟通嘅，如果唔系你都搞唔掂啦，下下都动刀动枪咁啊，香港系一个文明嘅社会嚟噶嘛， 讲到啲嘢咁贵咧，即系譬如话你动辄过万啊，甚至乎几万咧，咁最近我之前都讲过，最近有啲即系机械人换。句咧，真系过万啊！佢本身嗰个主体卖成差唔多万几蚊，咁而家嚟到香港，当然去到一个炒价啦， 系 30,000蚊。我有一次喺铺头见到啊，我都唔敢企到咁埋啊！即系我真系企 你、啊，我都你已经系企得近嗰批嚟噶啦， 仲要 有啲人 距离， 有啲人再远啲啊！我知疑， 唔系啊！我前面嗰个咧睇紧，咁啊遮住我啦，跟住佢行开咗之后，我都唔敢踏前嗰一步啊！ 系咪啊？系咪？ 我惊佢话，如果佢转身。嗨冧咗入我數點算啊？我到我嘅時候咧，我都係企開少少，我都有啲驚、 嗯。 即係而家好多呢啲咁樣嘅貴價嘢擺喺度咧，你又唔知佢 保持距離， 即係保持距離安全啲啊！ 簡單啦、啊，鐘哥。 嗯 摆翻去咯， 摆喺屋企。 咁你中意掂就掂， 打烂咗几多次啦？ 自己同翻自己上演呢一个 揽住佢瞓觉都得 咯。嗱，其实咧呢、這个叫做玩具事件咧系第二位嚟，第一位咧就系呢个胶袋征费咁啊，呢、這个全香港人都关心同埋都关事啦，系咪先？咁啊，一定会成为呢个十大嘅新闻嘅。咁啊，数翻落去咧，有啲就相对轻松啲啦，譬如第九位就有一间饼店结。业啦，咁啊，跟住啲苦主就攞住啲饼卡啦，点样整啦？咁啊，怀疑违反咗呢个商品说明条例嘅，获得2641票咁样。咁啊，其他嗰啲好多时候啊，呢个关小白事， 系 外佣姐姐月薪涨至6500蚊，系啊， 系啊。 咁你唔好咁样讲， 呢个关我事， 呢个关你事嘅，系啊， 应该俾嘅， 系应该俾嘅，辛苦嘛， 系 辛苦， 大家都辛苦啦， 又要讲嗰啲，人哋漂洋过海嚟工作，咁啊，你对人哋好啲啦， 会， 我而家俾6500蚊一个月请你，你都话有冇咁离谱啊？6500蚊，你都会讲噶嘛， 咁梗系啦， 太离谱， 唔系，你间屋咁大。可以一住喎、啊， 這個、 可以一住喎、啊，唔系可以一住喎、啊，唔系佢间屋咁大，可能个姐姐房都成300几尺噶、啊， 点止啊？300几咁少？ 嗱、啊，当我计埋平时啲租金，当我计埋平时租金，除贫有遮，加多6500蚊， 唔错噶， 系咯、 啊，有个 电视都起码60尺啦， 有独立厕所噶， 你屋企 工人房 哦。咁你唔好搵工人， 我哋摆咗杂物咗。 系你唔好搵工人，你搵个人， 搵个人。个厕所封咗俾我， 点解会封咗啊？ 摆咗个架喺上边晾嘢， 丢咗个架佢咯，挡住晒系啊。另外是太多玩具咧， 咩啊？ 玩具已经进驻咗你嘅， 我都话我而家我行唔到入个厅度啊嘛。因为翻屋企个门口咧，就跟住只系得条路入咗房啊嘛，一个厅已经摆到啲嘢咧，堆到冚一冚啊！我就一定要花个好长嘅时间咧，清理晒所有嘅先。 几时清理咧？ 今年咧， 好啊！ 即系咩2023大计啊！2023大计，执咗间屋佢。 好，我哋期待2024年嘅大计都系呢、這个。 系啦，嗱，钟哥接住嚟咧，第四个项目 做晒冇嘢做，我惊出 唔会嘅，系 再买咯， 分啲分系啦，关你事啊！呢、這个关卖嘢事。 咩啊？ 2022年咧。首三季的网购骗案咧达到6050宗啊！呢个系第四位的一个消费新闻、所以都几多叫做上网被人呃的一啲经历。 真系好难搞啊！ 嗯， 因为有时候咧，你话经常帮衬翻一啲有信誉嘅，何谓有信誉呢？你自己帮衬开嗰啲啊嘛。咁但有时候咧，可能你会见到同一件货品，特别喺网购咧，同一个货品。但隔離嗰間平啲，你個心就會蠢蠢欲動。 係、 不如試一次啊！喂，平啲、啊，可能唔係平好多，但個心就梗係好似我隔完價、啊，嗰間平啲，我梗係幫襯嗰間啦。 係， 但個心有陣時一試咧， 可能就會中伏。 係啊，嗱、哦，你買實物咧都可能好啲啦，有啲落差或者有啲叫做少少嘢，有機會有得換得到，嗯、或者你攞翻嚟嗰嚿嘢唔係你心水嘅物品，你都可以轉贈或者轉售人哋啦、 嗯。 我估計係咁啦。但係咧，演唱會飛咧就係當天就當天。 嗱、啊，呢、這個 係啦。有兩單新聞咧，都係關於咧演唱會飛嘅。其中一個就係有團體啦，即係有表演團體就嘗試咧呢個實名制賣飛咁樣。咁啊，消委會都要讚佢哋、嗯、即係話啊呢、這個咧就製造一個更加公平嘅消費環境，咁啊維護消費者嘅權益啦。咁但係咧更加多咧就係、是。啲人即係炒嗰啲演唱會飛啊，甚至乎之前我都有講過啦，譬如 Blackpink 咁樣，有個爸爸帶住個小女孩入去，你知嗰啲國際學校啲小女孩七八歲嗰啲咧，好迷噶，即係呢啲韓國嗰啲女團 好投入噶，佢哋 跟住拖住個女入去咧，諗住睇演唱會啦，跟住已經係上網買噶張飛，已經係買貴咗啦，因為24孝老豆啊嘛。咁啊，去到門口咧，啲安保人員咧就話：喂，先生，你張飛假噶。個女即刻喊啊，因為第一覺得丟假，第二咧就係覺得冇得入去睇啊，第三覺得阿爸呃佢，但係個阿爸就二次創傷啦，就係第一錢就俾咗，第二唔可以喺女仔個女 做唔到 hero， 係啊，顯威風啊，真係啊，好傷感，好傷感， 同埋令到自己小朋友失望咧，佢自己都唔好受。 系啊，所以难搞啊呢啲事情。 我明嘅，即系睇唔到 Blackpink 嗰种痛苦咧， 我都明白、啊。咦咁啱嘅？ 其实咧唔系睇唔到。我琴日喺金钟啦，即系做嘢啦，经过一个内衣铺头啦，会唔会见到佢哋啲宣传照咯？见到宣传照都开心噶啦。 合照喺嗰度， 咁啊唔得。 selfie 咯。以前 着好小布嘅，怕丑我。我怕丑。 如果你哋经过佐敦咧，夜晚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因为而家好少夜晚喺嗰头出现啦、以前喺佐敦地铁站一出嚟，港铁站一出嚟嗰度咧，成街都粘晒啲海报噶嘛。 系。 譬如有啲咩歌星有演唱会啦，或者出唱片啦，或者点样啦，会粘好多喺度。但系好快冇咗嘅。 系啊。 因为即刻俾人搣噶。 哦， 呢头念完咧，嗰头就有啲粉丝啫，搣咗嘅。 系啊， 所以到后期点样咧？你行上嚟冇人搣噶，张张都仲喺度，不过咧就俾人画晒嘅， 系啊， 跟住只眼督穿咗 啊，窿啊，系啊，督窿我好中意。 咁边个整嘅咧？我有一次见到咧就系连嗰个人督咯。 嗯， 哦， 因为佢咧就可能啊，即系我估啊，可能会俾人话。你係咪出去做嘢㗎？你連完之後冇曬，係咪你自己 tempo 抌咗啊？喂，唔係喎，可能俾人搣咗。於是乎咧，佢即係唯有出呢一個方法咯。我整爛佢，你唔搣咯，你唔搣嗰張海報咪仍然喺度咯。 係啊，又唔使驚啲人攞咗去炒又成。 係啊，咁唔知呢啲會唔會係啲方法啦咁樣咁啊？大家睇下啦，即係虎年嘅呢個咧消費新聞就有呢十大啦。唔知兔年咧會唔會加埋咧呢個回轉壽司事件啦？同埋早嗰兩日我哋有講啦，呢個動漫店啊。讲系你知唔知顾客系乜嘢啊？系啦，顾客系上帝啊，咁样啊，唔知呢啲会唔会成为啲消费金句咧？ 嘿、hey, ，我说朋友。这些年我开始慢慢知道，让人成熟的那个东西，那是什么？你越嘴硬，他越较劲。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嘿，我说朋友，虽早你几岁，我深深体会。年轻时活了命，抓住很多机会，看得越远越少回味，究竟的生活中扎出个滋味。说的是啊，被融合了棱角，放平了欲望，多就是少，让日子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过吧，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什么最好又平静又吵闹，让未来静静的来呀、啊。 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滚过浪潮，有失去又得到。 为时正好，不年轻也不老， 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哎，华哥，这歌怎么越唱越不对呢？ 是啊，说不出哪儿啊，但就是不对。 哦，我知道了，这歌不像科幻电影的歌啊。 哎，郭帆导演，你没说咱们拍的一定是科幻呀。 那咱继续唱吧。 唱啊。 哎，咱半辈子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蒙蒂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哎，还真是经过悲喜，能笑而不语。 来吧，碰一杯，敬这个年纪。 说的是啊，被柔和了棱角， 放平了欲望，多就是少，让日子慢慢的、 慢慢的、慢慢的过吧。 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是好？有一家老小， 什么最好？又平静又吵闹， 让未来轻轻的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滚过浪潮，有失去又得到， 为时正好，不年轻也不老， 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就这样过下去吧， 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 什么最好，又平静又吵闹， 让未来轻轻的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滚过浪潮，有失去又得到， 为时正好，不年轻也不老， 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7:53啊，吴京同埋刘德华嘅《细水长流》。 阿欧我去过冰岛，我记得 系啊系啊， 有冇睇过极光嗰阵时？ 都话翻嚟诶，去程嘅时候喺飞机睇过一次极光，跟住就心谂都飞过去啦。 即系飞紧嗰阵时， 系啊，飞紧嗰阵时， 哦，其实都靓。 谂住啊，过到去梗系睇真实噶啦，有乜嚟喺飞机嗰度睇？点不知过到去冰岛嗰十日咧，完全睇唔到。跟住去挪威又睇唔到。 佢有冇讲话？咩原因冇？ 冇噶，因为 就系嗰啲太阳辐射唔啱咯，系嘛？ 总之有个 app 嘅，你可以 download 咁无论冰岛啦，定还是加拿大嘅黄岛镇咧，佢都有个极光指数嘅。咁你去睇个当日嘅极光指数高唔高啦？我试过有一日咧个极光指数好高，但系都睇唔到。咁啊，真系运气嚟嘅，呢啲绝对系。 系啊， 不过依家好多人做极光喎。 系啊，喂，呢个我都 睇真嘅，好易嘅啫。 咩啊？ 系睇 Discovery Channel 啊。 系。 你嗰啲都系隔住咁啊！我就系觉得喺飞机睇咧，就有啲睇好似 都系隔住块玻璃。 其实点解以前咧会播啲金鱼又好，或者播嗰啲琵琶声啊，即系嗰啲烧木头咧？其实点解佢唔播极光咧？ 有播有播有播， 有啊都有播啊！ 有啲氹你瞓觉嗰啲都系不断 loop 住段极光嘅。 系咯，呢个我觉得其实真系几好，因为瑞士艺术家啦，咁啊喺香港嚟紧嘅时间咧，2月13日至到3月5日，咁啊佢讲到明啊，系一年三个星期。一年三個星期，每一日嘅夜晚7:00-10:00，咁可以喺呢個西九嗰個位置咧，你就咁望上天空，咁佢就已經咧有呢一類型叫做極光咧，即係人造啦，當然係人造極光咧，去到俾你睇嘅。咁你香港睇極光咧，咁啊當然佢就設計得好好啦，因為佢自己呢個本身咧都係世界巡迴嘅，咁係一個嘅藝術裝置，咁佢放喺呢一個空間上面咧，就俾大家欣賞。香港佢最特別嘅地方就係有一個咁靚嘅夜景。去到伴隨住呢一個嘅極光，極光本身睇都已經係好稀有。咁至於你話 嗱，佢十三號先開始啦，我又冇睇過佢之前嗰一啲嘅極光嘅藝術裝置啦。佢嗰個效果係點咧？我都只能夠咧就睇佢發相，咁啊去到欣賞嗱，就咁睇相片嘅話咧，其實我覺得都係幾靚嘅。 O K 喎，係 啊， 幾靚喎， 相係真係幾靚嘅。佢張相有冇再 Photoshop 咧？我唔敢講。 呢個係情人節巨獻嚟嘅，因為你都識講啦。佢2月13號。First launch, 冇錯啦，咁今朝周華山先喺度講啦，咁兩個一家人，就算結咗婚，大家都好容易就，都老夫老妻啦，有咗小朋友咧，就淨係掛住小朋友嘅個 schedule 就忘記咗，即係情人節啊呢啲都忘記曬啦，而家。冇藉口啦，人哋又唔使话你用好多钱，你直头搭车过去又得，我唔系同自己讲，讲俾大家听。 喂，不过咧，过老妻啊，有个细路仔啊， 其实 周华山讲噶，咁啫，我有听书啊。 其实真系可以平平地咁样享受一个几浪漫嘅情人节。如果根据小白咁样讲，因为嗰啲西九嘅草坯地咧，佢咪俾你少少啲野餐嘅。 系啊。 咁你可能真係喺 同埋附近仲有幾間餐廳 係啦，嗱你餐廳啊好貴好平啦， 咁你中意嘅你 book 位啦。 係啦，如果你話喂即係坐喺草地咁樣，即係買啲外賣咁樣食，最緊要執翻啲垃圾啫，咁可能。即係少少咁樣食下咁樣望下個天咁樣係 OK 嘅，係 啊， 但最緊要好天氣。嗱呢個係不爭嘅。你諗下落雨就成個感覺咧就破壞曬，千祈唔落雨就得啦。 未睇到喎，係咪？即係十四號嗰個天色係點樣？ 12、13、14好似啱啱都睇到， 啱睇到， 係啊，啱啱睇到。之前等我望望先。哦，14號咧。是看到的、 哦、 即是14、15號的天文台都说九天天气预报呢是当这两天是气温跌到14、15度的、 哦、 所以如果大家看的时候更加有一种浪漫的感觉、啊、因为你要黐得埋啲 你冻啊我有颈巾、啊、一齐揽啊 哇 情人节 一齐揽但不要行来行去会不会哭死 是啊咁啊揽紧一啲咯 梗系揽紧一啲啦 同埋拖实啲咯唔好走失咗啊 系啊 拖咗另外嗰啲就唔好啦，拖翻揾自己嗰啲系啊，即 系 好似啲保管财物咁样系嘛，系啊。不过咧，即系往后都揾啲新闻咧，就系俾啲咧单身嘅朋友就系，有阵时咧叫2月14啊嗰啲咧，或者元宵嗰啲咧，有啲朋友真系哇，仲系一个人咁样啦，命运使然又好点都好啦，咁啊真系要即系都要体恤下呢一班嘅，睇下冇啲活动系俾啲一个人嘅。人过情人节，但系可以开开心心咁过啦。 呢、 這 个都已经好值得去嘅，即系譬如阿柯头先我提议好，嗱你话即系封建游人啦，你中意去餐厅 book 个位，跟住坐喺度一路食，有人 serve 你，望住啲极人造极光 ，OK 嘅。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其实个草坯咧，你坐喺度，其实一家大细，你唔系话净系拍唔拍拖，你一家大细坐喺度，其实都好开心，因为呢个咁样嘅景致咧，我谂喺维港上面除咗有烟花啦，有激光体之外咧，這个咧都系算系其中一个咧。好特別而我哋仲未睇過。 係啊，咁啊，仲有啲活動可以加插落去啦。咁你而家有M 家博物館啦， 係啊， 有故宮啦， 係啊。 咁你可以睇完之後享受即係夜晚黑嘅呢一個叫做極光啦，或者你可以運動啲， 跑 住步去睇。 哇！呢個 係啦， 呢個卡一定要打啦，跑住步。睇極光，然後 selfie， 所以人類好好有趣，即係人類呢種嘅物種咧咁樣。譬如話，明明我哋喺香港冇理由睇到極光㗎，我搬嚟睇咯，搬過嚟，我哋唔使飛過去，搬嚟睇咯。明明好多海裏邊嘅生物咧，唔應該喺呢邊嘅海洋出現㗎嘛，搬嚟睇咯，係 啊， 即係永遠都係咁樣，我哋唔使出去嘅，搬嚟就得㗎啦。 冇嗰樣，整嗰樣啊， 整嗰就有嗰樣㗎啦。 係啊，咁啊，大家即係欣賞下啦。總之諗下啲計仔啊，點樣度過2月14情人節啦，同大家睇埋咁嘅天氣啊。咁啊，大致多雲㗎，部分地區咧能見度都頗低啊，日間咧短暫時間係有陽光嘅，最高氣温23度啊，早晚咧有一兩陣微雨添，大家要注意啦。20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8%。 土耳其敘利亚发生强烈地震，分别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敘利亚总统巴沙尔致慰问电，并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习近平说，相信在埃尔多安和巴沙尔的领导下，两国一定能够早日克服灾害影响，重建家园。

影片入面感受得到，除了就是湘北他们五个主力球员之外，还有木木安西教练程子和彩子他们不同的感情，一起打出精彩和激烈赞人热力的比赛。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Ten Feet 低灵感。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仲有我梁海宁，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医生与你 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31。 老公，听日放工，你嚟接我去做啲紧要嘢好唔好啊？ 好紧要嘅嘢？你 book 咗边间餐厅啊？ 净系挂住食，你知唔知电话卡要做实名登记啊？ 你用紧太空卡就要喺2月23日前完成登记，否则之后就用唔到噶啦。我上咗台咧就唔使再登记啦。个人用户除咗可以去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自己登记，亦都可以亲自带埋身份证去自己所属嘅电信商门市或者18间指定邮局揾人帮你嘅。 咦？全港25个港铁站而家仲有电话卡实名登记支援服务添，咁方便，不如登记完先去撑台脚咯。 有咩唔明可以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 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嘅时间咧，今日咧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声兄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啊，睇到港股咧，琴日表现都系麻麻地啊，再跌多438点啦，咁啊，好多投资界别嘅高手咧都呼吁啊，吓，即系大家要等低啲先再买货，唔好即刻抄底字，咁实情究竟系点咧？而点解港股连续跌咁多日咧？Kenn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唔该晒。 好啊，咁都係嘅，即係睇定少少先好啲，因為其實基本上我哋上個禮拜做節目都講啦，即係上個禮拜就算放完農曆年假返嚟之後嘅話呢，咁都係期望返一個整固先㗎啦，即係唔會期望就係咁快又再上至一啲高水平，因為點解呢，我哋即係一般估計今年個目標即係都係24,000-25,000嘅啫，咁我哋放年假或者放農曆年假時間嘅話咧，都講緊22,000+啦，咁再升就好快到目標喎，咁啊即係今年冇乜時間再玩嘅咯，就咁所以變咗就嗰、那個情況就係咧調整翻整固翻都係一個好非常之合理，同埋我哋上個拜都提過大家就話好多嗰啲即係復常概念股份啦，或者係憧憬一啲係即係呢個係內地轉翻好嘅股份咧。其实都升咗好多噶啦，即使你讲紧而家香港全面通关啦，咁其实你睇翻啲零售类股份方面咧，其实喺农历年假之前已经累积咗差唔多成一倍嘅升幅噶啦，好多都，咁基本上都已经你知股价系行先个实际嘅嘢噶嘛，咁所以都好多嘢都系反映咗出嚟咯，咁到你真系公布嗰阵时嘅话咧，反而都系趁好消息出货，咁而睇翻资金流向上边啦，咁其实你睇到啲上个礼拜都提过啲北水，其实。近排都係淨沽出為主，因為佢哋之前已經晨早買定啦嘛。咁較早時嗰個市嘅升浪咧，好大程度上都係靠啲外資去推動嘅。咁我相信外資方面咧都未買完嘅。咁但係我諗大概而家外資建倉可能去到6-7%咁上下啦。咁就但係佢哋通常都唔會話一炮過或者係好勁咁樣就一次買上去噶嘛。咁可能佢都會係買完之後都會睇定啲，或者放翻低少先至買嘅。咁所以形成咗個資金流向上面嘅話咧，係弱咗啲嘅。咁如果你話睇翻個宏觀嘅情況嘅話咧， 當然有兩個不明朗因素出翻嚟啦。第一就息口啦，就係美國嗰個非農嘅數字，真係令到睇到美國個勞動市場好強勁喎，失業率又低啦，跟住咧嗰個新增職位又多啦。咁第二就中美啦，嗱呢個我哋成日都講啊，即係中美博弈嘅問題嘅話咧，係唔會解決，係未解決過嘅。咁你而家突然間有個氣球走出嚟嘅話咧，就已經又再發酵啦。咁啊，仲要出動到導彈嚟到擊落去咁樣。咁呢個就係重新咧，你見到都話呢個阿布林肯訪問中國都要推遲啦。 咁呢個即係係個氣球飛過，唔單止仲要爆埋，即係大件事咁樣啊！ 震彈我哋個視野嘅氣球。 但係講起正話 ，Kitty 講開有個憧憬啊！咁而家琴日咧就即係全面通關啦，咁有好多人就可以憧憬一下，即係譬如話本地電信股有冇機會啦？因為可能會多咗人嚟咧，可能漫遊嘅收費又會多咗啦，即係收入嗰方面啦。而本地電信股派息又會相對地係好啲啦。咁呢一個板塊有冇得諗咧？ 會係多咗漫遊收入幾個真嘅，即係如果你話係即係嗰個旅遊嘅恢復翻啲正常嘅時間嘅話咧，會多咗啲嘅。咁但係就唔會好似以前咁樣個漫遊嗰個收費方面咧，個收入增長咁勁咯。大家知道以前即係你真係用一個話音嘅漫遊咧，話好貴貴噶嘛。咁但係你而家即係基本上大部分人都唔會用一個傳統話音噶啦，都係講緊一係就 WhatsApp 一係就 WeChat call 噶啦。咁我諗對數據上邊嗰個需求係會增加嘅，呢個都係啱嘅。咁但係就唔個波個 margin 唔會話好似之前嗰啲咁誇張咯。咁但係我覺得就。本地電信類股份方面咧，就其實好睇有冇新手機買，因為你見過往佢哋嗰個業績嘅 track record 都睇到嘅。咁如果有啲明星級嘅新手機買嘅時間嘅話咧，嗰年嗰個手機銷售收入咧就會大增嘅。咁當銷售收入上大增之餘嘅話咧，佢亦都會帶動到其他啲 app 嘅，因為大家去買手機上台續約都知啦，通常佢都會叫你去買一個更加貴嘅 plan 嘅嘛，佢唔會叫你買翻個平啲嘅 plan 嘅，咁同埋可能要整一啲增值嘅服務落去嘅嘛，咁所以你整個 app 咪就因為個新手機銷售咧而係會上升咗咯。 不過希望啲客唔好似我咁樣啊，好似阿 Kenny 啊，因為我亦仲用緊三代之前嘅電話噶嘛，三代都冇轉過，佢出新手機我都唔幫襯，好似 Kenny 咁樣不斷要換嗰個新機先得，即係啲客要係咁樣先得。 哦，但係呢個就好犀利啦，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如果用開嗰啲嗰排嘅手機就知道，即係如果你太耐，跟住你又我唔知道有冇 upgrade 個 OS 啦嚇，即係如果你個 model 太舊，如果你係不斷 upgrade OS 嘅話咧，你用唔到嘅。 系啊， 系啊， 所以我越 call 越慢， 所以我冇 up 冇 update 到嘅。 跟住小心啊，钟哥，开始变成有啲 app 你用唔到噶咯。 系啊，开始有啲 app 系 support 唔到噶啦，呢、這 个系啊，咁要留意住啦。咁另外都想问埋 Kenny 咁啊，见到即系港交所同港股个关系，大家都明白噶啦。咁啊，寻日咧就见到佢都收报337.几啦，都跌。咁啊，其实睇翻佢2022年十月开始反弹之后咧，系一月初又见到有个即系几好嘅位啦。咁啊，二月以嚟亦都有一个明显的调整的，如果你说好了短期杀入、中线投资、定是长期部署呢，应该怎样去到想一想呢？ 我觉得现在是可以 hold 住一个是中线中长线少少嘅部署嘅，因为之前都升咗好劲啊吓，咁如果之前错失咗呢个升浪 ，miss 咗升浪嘅话咧，就即系冇办法。咁咧都反映调翻转咧，可以而家真系后位开个调整嘅时间嘅话咧，就谂一谂佢。因为我觉得港交所方面咧，呢啲其实就唔系睇短线嘅啦。咁你香港得一个交易所啫，咁只要个市系好嘅时间嘅话咧，成交量增加嘅，咁佢直接系受惠嘅。咁同埋而家你睇翻我哋香港咧，好积极就走出去唱好香港啊嘛。 系啊系啊， 翻下特首都喺呢个沙特啦，咁其实沙特嘅其中一行嘅话咧，就最主要大家都知道啦，就睇下可唔可以就即系邀请到呢个系亚美翻嚟系上市啊嘛，咁就变咗咧，其实你睇翻香港咧，我未来个目标咧都系除咗话内地大型企业之外嘅话咧，都会系更加着手咧，就系去吸纳一啲国际大嘅企业嘅。咁香港咧会有一个战略性嘅意义嘅，点解我哋成日都讲咁特别咧？就即係佢可以去全世界交易所上啦，大型企業。但香港咧，如果你香港港交所上咗之後嘅話咧，其實如果你符合條件，可以入到滬深港通啊嘛。咁你就將嗰個係投資者群咧，就由國際投資者咧，就係即刻咧就拓闊到去呢個內地投資者。咁而內地投資者方面咧有咩潛力咧？因為內地方面咧嗰個係居民存款係超過100万亿嘅人民幣噶嘛，咁 M2 亦都超過100万亿噶嘛。咁而內地股市而家都係講70几万亿嘅市值啫嘛。 咁所以你睇到成日仲有好多嘅資金係冇去做投資嘅。咁而內地方面咧，亦都係好多內地投資者方面咧，對於一啲國際性嘅企業咧係非常之有興趣噶嘛。咁所以如果喺香港上到市嘅話咧，就可以將個投資者群咧係即刻擴闊咗咯。 咁啊，睇法應該係咁啦。見到特首嗰個訪問團都好多政商界嘅猛人隨團嘅，咁啊，連即係港交所嘅行政總裁都隨行啦。咁啊，Kenny 啊，今日啲時間多，不如同你講下人工智能啊，因為咧近排都好火紅啦。呢、這個 Google 又火拍咗呢個 ChatGPT 啦，咁啊，好似哇，所有嘢都做得到喎、啊。咁啊，講係咁講啦。咁啊，AI 嘅應用係點咧？見到近排咧，無論美股以至港股咧，幾隻有 AI 概念的股份都升了上去，你的看法是怎样呢？而 AI 的普及性是不是可以带动当中整个板块呢？交给你分析，谢谢。 好好，我觉得个应用场景是可以很大的。就除了说我们即那个 ChatGPT 之外的话，其实呢兩日咧，大家都會炒得比較多隻就商湯咯。咁商湯其實都係咧，就有好高好多嘅一啲係 AI 嘅一啲係專利，不過佢主要就集中喺視像即係 visual 上邊嘅。咁變咗咧就同呢個係我哋而家炒緊之前譬如百度啊，或者係其他啲就有少少係唔同嘅。咁但係就其實嗰個 AI 方面咧，嗰、那個應用嘅場景咧，而家大家睇得比較好樂觀，就係同嗰個智能駕駛系統去結合咯。咁依個我覺得啱嘅，因為大家而家揸開電動車都知啦，其實都好多掣要撳，即係個 mon 好大，好多嘢要撳噶嘛。咁但係其實喺駕駛期從中咧做呢啲，我覺得都有啲危險嘅。咁如果能夠係同部車去做一個語音嘅溝通，嚟發出一個指令，甚至無配合翻個自動駕駛系統嘅話咧，咁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嘅幫助嚟嘅，咁同埋我哋即係同另外一個節目咧，同個拍檔講笑就話，遲啲會唔會咧用 AI 嚟到我哋做節目咧？唔使我哋講，AI 可以分析股票，可以做節目噶啦。 係應該就有啲咁嘅機會啊，不過即係選股同埋咧有情感嘅流露，暫時 AI 都未必做到嘅。 如果真係好似 呢個值得分享啦，即係我哋之前都好早講過，我哋嗰個分析師會咧，其實好早舊年前年已經開始咧，就係同理工大學咧就有一個係AI 人工智能嘅選股嘅一個研發嘅系統啦，咁啊攞咗政府嘅funding嘅，咁咧就透過 AI 嚟到將一啲係即係股評家啦或者分析員啦，就過往一啲係言論啦、comment 啦、評論啦嚟到去再用咗 AI 嘅選股嘅，咁但係咧就其實都係需要一啲人啊，即、就、係、是、我哋真人咧嘅一啲分析嘅即係 comment。佢先至可以識得去學習，識得去選咯。不過我覺得暫時都未，我哋仲有節目做嘅。 係啦，係啦，有新有舊，可以雙引擎行駛噶嘛？依家 咩就話，如果好似阿 Kenny 話齋，即係嗰個喺駕駛嘅時候咧，用咗語音咧，其實希望嗰啲啊叫做咩 backseat driver 唔好出聲 啊。係啊， 如果唔係咧，呢頭話。我轉左，唔係轉右，轉左，轉右，咁架車就唔知會聽邊把聲。 而呢個係喜劇嘅橋段嚟喎，聰哥可以諗諗佢啦呢個。 不過另外都除咗駕駛之外咧，我另外都見一個上市公司就係都係發展 AI 嘅芯片啦，可能會應用喺啲酒店啊，或者係啲屋企。而家平時我哋屋企咪叫個姐姐就係話你幫我去洗衫啊，幫我咩乜。咁但係如果你有咗呢個係AI 嘅芯片一個語音嘅。可以互動的話咧，就可能機械人就代替了你屋企的姐姐啦。 哦，即係有啲智能家居嘅一啲概念啊，再深入啲係嘛？咁大家又可以睇下科技點樣演進，點樣幫到人啦、啊。係啊，又多做功課啦，股票市場嗰度啊，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勝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 Kenny， 我哋聽日再傾啦，多謝你， 拜拜， 拜拜。 阿 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仲有我梁海宁，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医生与你》 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31。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有啲工啊冇得取替嘅，所以今日咧都有一份筍工咧，想先同大家讲咗先啊吓，就系好重要。天文台请科学主任， 哎呀，呢个我都有留意。 系啊，起薪点咧就57,395元， 嗯， 大学毕业就得啦，无需经验，咁啊正常啦。有經驗都入咗去天文台做， 但有冇話需要？譬如係咪讀作假啊？呢啲咁樣。 好啦，逐啲逐啲同大家去講下啦。咁始終香港嘅天文台都係好有國際視野嘅，而且到呢啲天文天象嘢咧，就唔係可能淨係本地大學啦，即係可能啲國際大學佢都會聘請翻嚟噶嘛，係咪先？咁啊，天文台咧就請呢個科學主任。嗱，頭先講嘅薪酬啦，入職條件咧，大學啊修讀咩咧？物理、数学、气象学呢、這个劲啊，核子科学， 哇， 核子科学，即系我深信嗱，可能我才疏学浅啦、理论上香港咧就冇呢个学科嘅、理论上啊，可能有某间大学有，我唔知道啦，我都唔系读 science 出身咁样，咁咧啊，要系一级或者二级荣誉毕业，即系如果你系。紧紧过系啦，紧紧过关嗰啲咧 都唔得， 都问啲 问啲啊，你 first on 啊，系啦，类似等等啦，咁啊就可以申请啦，就可以申请啦。咁知唔知道科学主任主要系负责啲乜嘢咧？ 科学嘅嘢 系啦， 预测天气， 同埋讲翻天气出嚟咯， 系啦， 即系通常喺电视 同埋拍片， 系啦，高级科学主任 系啦， 系啦，系啦，两个拍档讲得非常之好，完全正确啊，完全正确啊，执行呢个天气预测嘅职务啦。叫督导同埋培训员工、研究同埋提供包括天气啦、气象啦、地球物理啦、辐射监测啦、海洋物理啦，喂，其实都应用好广、因为海洋物理嗰啲当然关潮汐涨退事啦，潮汐涨退又好影响天气啦、即係水气多唔多啊，点解咁潮湿啦、 海水嘅温度又影响佢嗰个冷暖气流啦，亦都影响雨水啦。 我有研究外星人喎，可唔可以入职啊？ 可以嘅， 当然可以、 外星人影响天象咁样。 依家有三个地方可以，包括係我哋国家嘅科学部门啦、航天部门啦、因为估计你上到去太空都有机会见到外星生物啦，一系就 NASA 啦，一系就俄罗斯嘅太空站，系啦，有三个地方你可以谂下，如果你研究开外星人嘅话，系啊，可以谂谂佢系嘛，可以谂谂佢啊， 可以噶，可以啊， 你边个地方边个国家嘅都冇所谓，外星人都系同你沟通到噶嘛，因为用心灵， 用心灵 噶嘛， 系啊，唔知系咪啦，即系如果根据 E.T. 外星人咁样，大家笃一笃只手指， 最紧要中指够长， 系啊， 就得噶啦。 竹子定食指啊？ 佢哋四只成四只手指， 系咯，三只四只噶嘛？ 系我睇到嘅系食指，你睇到嘅系竹子。咁唔好嚟啦！嗱，除咗呢份神功， 去到俄罗斯记得寄微送片翻嚟啊，东哥。 除咗呢个叫做建工之外咧，仲有一个温馨提示。咁啊，近排咧旺角咧就有啲女士啊，就出门写住自己卖身葬父咁样啊。 有冇睇过呢单？ 呢个真系 已经被媒体啊踢爆咗咧。其实佢卖身葬父嗰个片像咧。其实系内地一个导演嚟嘅，咁即系应该又唔系佢嘅爸爸啦，除非人有相似物有相同嘅啫，咁样。咁啊，令我谂起经典 性电影嚟噶嘛， 经典嘅《唐伯虎点秋香》嘅剧情。好啦， 我睇完都打个蛋， 钟哥， 我都唔知点买。 你点睇咧？ 唔系买咗之后点啊？佢即系点用啊？ 系 啊，我点买啊？ 有冇说明书啊？ 唔知点搞啊？ 佢系咁样讲嘅，嗱。人去留空，认祖归宗，买身做父，咁啊，但系30万就索价都几多下咯。钟哥点睇啊？呢件事 同埋佢写嗰个，即系讲真咧，我对中国文学又唔系话真系好深研究啊。但系佢写嗰段字嘅文采系欠奉啊，真嘅。 对比经典电影《唐伯虎点秋香》， 真系争 有点而那个嘅， 非但才子。 咁当然入边有啲媒体都有踢爆话。应该系假多过真好多噶啦，咁大家就唔好受骗咯。有阵时呢啲街头嘅骗案都真系有噶，有啲人真系可能好有好嘅心地。第二，真系啲钱多得好紧要，30万好似30蚊咁使，咁真系有啲咁嘅人 俾咗噶啦。 所以成日话呢啲原本系拍戏嘅桥段嚟噶嘛，所以而家拍戏真系好艰难。

作曲 Dex 余中尧，作词陈志林，主唱 Dex 余中尧。Mask Off 作曲 Gu Chan， 作词 T-Rex， 主唱 Aden 红座星。干作曲温汉文，作词殷敏贤，主唱 MC 张天赋。 干杯酒喝掉，霎眼想起谁？什么事情这样疲累？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歌，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CIBS 人人广播， 儿童成长从环境开始，无论是学习环境、玩乐环境，定是屋企环境，都会影响小朋友的成长发展。 一个怎样的环境可以令到小朋友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缔造理想育儿环境。CIBS 节目《儿童成长从环境开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好，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有李嘉仁医生。早晨，李医生。 早晨啊，早晨啊。 系，今日我哋要讲啲乜嘢健康嘅议题啊？ 唉，我讲下。飞机坐飞机、 啊，我仲未有得飞啊！ 哎、有机会嘅， 有嘅， 心中喺度飞嚟飞去就得噶啦， 系啊，唔好俾人放飞机就得啦。啊， 呢 个 第二 个 问 题，系啦， 呢个第二个问题。嗱，其实我哋坐飞机，一个飞机啊飞到几高咧？大概系6000-8000米度啊，通常啊商用嗰啲。咁啊，但系咧你要记得坐飞机有几个问题嘅。第一次。佢個氣壓會有變嘅，一升高啊，氣壓就稀薄啲。一稀薄咗咧，就係我哋個身體嘅血入邊嘅含氧量咧就會低啲。通常係95% 以上，會跌到92-95%。同時因為呢個所謂血氧低咧，心臟嗰啲冠狀動脈啊，腦嗰啲血管咧。就会膨胀喎，点解膨胀？因为好似啲养分唔够啦，咁一膨胀咧，咁就又会刺激到嘅一个人咧，呼吸快咗啦，影响个脑嗰个呼吸中心啦，咁一路咧就会有心跳啊，个心脏咧要输出又多啲啦，咁啊，仲有咯，嗱呢样嘢咧就系好似一个升高啊，一升高咧。嗰、那個所謂氣壓一低咧， 係 嗰啲氣體就會膨脹啦。 係啊，有陣時啲耳仔又痛啊，跟住成個人個身體狀況都真係有啲唔同啊。 係啦，嗱，我呢個慢慢講啦。 好， 第一會唔會有氣管，即係有冇咩氣管感染啊、細菌方面嘅？嗱、理論上咧，因為嗰啲飛機上咧有啲 HEPA 嗰啲過濾器，而兩三分鐘咧。全个机舱咧已经换气换咗一次噶啦，咁理论上咧就相当安全噶啦。咁亦都讲你头先讲咧， 乜坐飛機一上啊落啊嗰陣時咧就卜卜聲。 係 嗱，當那個飛機一升咧，血壓就低啦。點解低呢？我哋身體嗰啲氣體咧就會膨脹。 係啊， 喺中耳嗰啲氣泡咧，卜卜卜咧就會穿過個耳膜咁樣，唔係耳膜唔係穿喎，喺嗰度走出嚟。係咁希望咧舒緩到嗰個耳咽管嗰啲氣壓㗎。而落嗰陣時咧，降落咧就係氣壓加翻啦。一加翻咧，好多時候咧，啲小朋友就會喊喎，因為痛嘅，係痛嘅。嗱，成年人咧就易啦，一係咧就係捻住個鼻吹，一係啊吞口水啊嗰啲咁樣，咁咧係所謂反壓，減翻呢個落機嗰陣時痛嘅機會啊。 等等先，我試一次先，捻住個鼻，跟住呼吸，係嘛？ 吹 吹就會幫到手啦。呢、OK。 谷翻去， 嗯， 但系 B B 仔点咧？ 系、哦、 B B 仔佢一样痛嘅啫嘛，咁啊点样样咧？ 所以喺啲飞机嗰度，啲 B B 仔咪系咁喊咯，因为佢表达唔到啊，系咪？ 冇错啦，啊咁啊，通常我哋话，所以可以俾啲水佢饮啊， 系 如果佢喊咪仲好，但冇人佢想去喊啊嘛， 系啊， 好啦，咁另外有个方法咧。 系啦，个方法咧就系点样咧，医生吓 个方法咧唔系容易做，爹哋妈咪就肯做。嗱，一样咧系好似头先咁样，你捻住个鼻哥，但系你跟住咧伏埋去 B B 嗰度，人工呼吸吹，即系我哋谷啦，你 系 吹， 系 咁有阵时咧都会有用， 帮到手嘅 系啦，系啦。咁啊，我哋啲气咧唔系净系喺嗰个耳仔呢一度啊。在腸道啊，在眼都有啊。如果你做过那个眼的手术的话呢，在眼那里附近是有些气的。如果你很快脆一做完眼手术去坐飞机呢，那你那些影响的气泡走来走去呢，会影响真是不好的。所以做完眼的手术呢，最好的一两天呢就不要坐飞机住了。 明白。 是啦。那仲有啦。我哋最惊咧系个心脏啦， 啊， 心脏因为个血氧低咧，我应唔应该坐飞机咧？嗱，理论上一个测试好容易嘅啫，譬如你可以上落楼梯啊，嘅两三层啊，冇事嘅，应该冇事， 系， 就算喺平路咧，如果你行到100yards 啊，即系300多尺咧，冇事都应该好 OK 嘅，但系如果你喂，我先排好似个心痛喎、啊，会唔会心脏血管唔够呢？如果你睇个医生，发觉冇乜大问题，然后呢你系坐喺度啊，行西小路都冇痛呢，可以坐飞机嘅、 嗯。 但当然，如果你好紧要嘅，你真系要睇医生先噶啦。咁另外呢，心脏呢，如果我做足个起搏器、啊，好冇坐飞机啊，我又要飞噶。 好突然间呢啲 case 好似好极端啲，有啲心脏起搏器嘛？ 系冇办法噶，呢、這个而家越嚟越多人有起搏器， 嗯、 即系你做完之后咧，起码有两个星期、 哦、 啊，唔好坐飞机住。咁啊，仲有咧，上机前 check 清楚，你个起搏器正唔正常，够唔够电啊？啊， 哇，有啲电影感、啊，医生、啊、你突然间讲出啲电影情节咁样、 啊。另外，如果你有心跳不正常嘅话， 系 咁啊，点啊？应该如果睇个医生话冇事咧，就冇事啦。 系、 啊、最后快快讲讲咧，就系、是、嗰个湿度嘅问题。 嗯、 因为嗰个 cabin 咧好干嘅，非常干嘅，咁啊令到你嘅眼啊、口啊、鼻咧会唔舒服嘅、 嗯。 最记得咧就是、如果你戴 contact lens， 啊，你嗰、那个影响只眼咧，如果一干亲咧就越辛苦，所以最好咧就戴。普通眼镜啦，咁、间中饮多点水啊，咁样咧就系、是、咁样，即系讲唔尽嘅，好多嘅，咁啊略略讲下先。 咁啊，希望大家咧有得飞就玩得开心啲啊，旅途愉快。咁、okay, 啊，听翻阿医生头先俾嘅指引咧，咁就无往而不利啦。我只系觉得，唔该晒李嘉仁医生，多谢你，拜拜。

you cry, but then remembered I 原来今日叫做 Rose Day 玫瑰日，点解喺今日要着重于玫瑰身上呢？咁梗系同情人节有关啦，因为由今日开始倒数一星期就系情人节呢一个大日子，2月14号啦。其实玫瑰同爱，甚至乎系美丽、甜蜜呢啲嘅字，楞上关系咧，都可以追溯喺好多年前噶啦。嗱，中国历史方面咧，喺公元前500年，孔子都有讲过佢点样去种植玫瑰。又甚至乎点样去欣赏玫瑰嘅美，而喺西方罗马帝国嗰一边都有好多嘅女神好鍾意玫瑰㗎，可能因为佢就味比较香啦，又甜啦，又或者可能因为玫瑰有好多唔同有趣嘅颜色。而玫瑰日 Rose Day 今日呢已经有超过1500年嘅历史㗎啦，咁今日你做唔做返啲嘢？ 我前排咧都同阿仔去咗一个地方，就大家都会可能常去嘅，就艺术馆，即系尖东嗰边嗰咧艺术馆。咁啊入边咧，其中有一啲嘅， 咁咪就系带佢去跑山嘅咩？ 我唔系噶，我希望佢琴棋书画样样掂噶， 文武相全系嘛？ 你有冇问过佢中唔中意噶？ 咪带佢睇睇佢中唔中意咯？系啦，咁啊一路睇嘅时候咧，佢对其中一样咧，佢好有欢喜嘅。咁我带佢睇嘅时候，其中一个楼层咧，佢就系嗰啲毛笔字啊。唔知咩睇嘅，我都搞唔清楚。我淨係知我寫嗰啲叫草書，咁嗰啲字體咧，其實我唔係好睇得明嘅。 係 係啦，咁佢好彩，好彩側邊咧好細心嘅，有個方格就話俾你聽， 邊個寫㗎？ 寫嘅入邊內容寫啲乜嘢？咁我哋呢啲咧即係就可以望住側邊個字，就話翻俾阿仔聽。 係啦， 見唔見到佢寫乜嘢？呢個咪個。大笨象个象字， 咁你扮识啦咁样啊？ 咁梗系啦，呢啲 credit 做老豆嘅呢个时候都唔攞，系咪？ 知唔知？知唔知？王羲之咁样系嘛？知唔知呢一个叫王羲之咁？咁你都系睇咗嗰个 書，我都系睇咗嗰 个先 啦，系啊。咁譬如李白嗰啲诗，咁佢入边都有啲李白嗰啲毛笔字咁样，唔系李白本人啦，咁林墓嗰啲咁样。咁佢咧就一路睇嘅时候咧，我李白。你记唔得你读书读个诗佢读过啊咁样，佢话系啊系啊，我呢个咪李白第二首诗咁样，咁我梗系又唔识啦，好彩有啲细字咁。咁佢其中一个最开心嘅系咩咧？就系佢喺个艺术馆入边咧，佢有一层都系我唔记得304楼，佢有一啲木唔系板嗰啲好似吸湿嗰啲板喺度，咁佢咧。就用咗啲水就當係墨，然後就擺啲毛筆喺度，就俾啲小朋友或者年輕人，即係比有興趣嘅人士咧，就喺嗰塊板上面咧就即席揮毫寫啲嘢。咁上面有啲象形文字，其實佢個原意咧就係想你將嗰啲象形文字，你試下用毛筆寫下嗰啲象形文字。咁佢轉頭咧，佢就冇就散嘅啦咁樣。咁嗰個咧係小朋友揾得最開心嘅其中一個娛樂啦咁樣。咁但我睇到咧。好多嘅叫做我哋以前睇嗰啲算书咧， 系 老实讲，我真系唔识睇嘅。有好多朋友咧，佢哋真系睇得明啦。咁但系原来而家有啲 apps 咧开发咗嘅时候，佢专系针对呢一类型旧嘅书体。就等你，譬如个 app， 我拎住就系个镜头啦， 系 影咗张相。影咗张相之后，佢就可以令到你咧喺个电话入边出现翻，到底佢入边写嘅字。是讲嘅啲乜嘢？ 哦，即系类似 scan 到， 类似 scan，然后佢就可以再将你有一个古文，就再翻译成为一种新嘅语言嘅。咁我觉得其实呢个几好，因为我哋去而家我去香港另外术馆，佢梗系做得好啦。等我去其他嘅地方，例如有啲私人珍藏嘅， 系 咁私人珍藏佢唔会同你做翻译噶嘛。 喂，咁如果既然有呢啲咁嘅 apps， 点解嗰啲咩《盗墓迷城》嗰啲片咧，嗰啲人仲要咁辛苦揾啲考古学家研究翻啲文字？ 因为《盗墓迷城》嗰阵时未有呢个 apps 咯。如果而家再拍嘅话，唔同噶啦。 我 scan 下先，哦，宝藏就喺下边。 系啊， 因为嗰啲 app 咧。都是考古学家整出嚟的。 是啊， 咁所以考古学家不会用返嗰啲 app 嘅。 真係喎，可能考古学家佢就将以前嘅书体同而家嘅书体做咗对比。 等入面的 apps 个 AI 识得分，佢先至做到翻译嘅。 有趣啊！睇下科技点样帮到人类啦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讲意外事故啊，喺新界嘅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祖尧村段快线，咁啊，头先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有啲塞噶，龙尾去到葵青路，咁啊，因为多车嘅关系啦，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咧，仍然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嘅，因为青葵公路去九龙近住祖尧村嗰度有意外啦，咁啊，龙尾就去到葵青路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要改为间歇性封闭的措施。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港岛龙尾就到里安苑，港岛入口去九龙近住隧道入口范围都多车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果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是温思劳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龙尾近住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去九龙的龙尾就排到石门村。港岛路面方面，现在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汇那段就比较多车一点。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仲系繁忙嘅，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路去到马场段都系多车啦。后一啲嘅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同埋去大老山公路方向都系繁忙啊，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法例规定，任何人在香港经营货币兑换或汇款服务，无论是以店铺、网上、办公室或其他形式经营，都必须向海关关长申请牌照。无牌经营货币兑换或汇款服务即属违法，市民可以在海关网页查阅持牌经营者的资料，一旦怀疑有人无牌经营，请即以电邮或信件举报，亦可以打海关热线25456182。 CIBS 人人广播， 儿童成长从环境开始，无论是学习环境、玩乐环境定是屋企环境，都会影响小朋友的成长发展。 一个怎样的环境可以令到小朋友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缔造理想育儿环境。 CIBS 节目儿童成长从环境开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公众投票现正展开，可投选奖项包括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歌手大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最有前途新人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同歌手，截止日期2月18号。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9:08，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睇睇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要跌啊，跌34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25点，纳斯达指数咧跌119点啊。港股 ADR 咧都要跌嘅，跌48点。不过咧，值得留意嘅咧就系油价继续高收啊，高收到1%啊。咁睇嚟咧，即系油价方面咧继续啊往高处冲啦。金价咧就喺高位嗰度整固嘅。咁啊，今日港股表现系点咧？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们不去理解不等于它不存在。今日用这几分钟我们讲下转行不怕迟。 大家都听到转行和转工是不同的。 嗯 嗯。大家分不分到个分别先。 分到。 转工就是转公司啫。 是啊。 转行转第二个行业。 是啊。本身做金融现在做水电工、嗯、真的转行啦。 是啦、啊。如果转工的、嗯、我本身揸九龙那条线巴士的话、嗯、我现在揸港岛那条线。 是啊是啊。 即是转工啫。 是啦、 啊。咁、嗯、但是呢你觉得转行又好或者转工都好有没有年纪上的影响呢对你的即是选择 嗯。 都有， 系啊，或者 无可厚非真系有嘅。 有啲工咧就直情个年纪咧就规范咗你去转啊，即系身边咧特别多一啲朋友仔，可能到五十零岁咧就真系转咗好多做保安人员。 嗯， 咁佢哋做保安人员咧， 转行添 啊，系咯，成个转行咯，但系都系年纪迫使嘅、嗯，因为佢哋后生嘅时候个个都唔系做保安噶嘛，咁、 嗯、 咯，会唔会系咁啊？ 因为呢度咧，我早咗几日咧就喺个网上睇到一个有篇文章，佢话。究竟轉行轉工同個年紀嘅掛鈎係點樣咧？佢話首先，如果你只係純粹轉行啫，純粹係轉工啫，轉公司啫，咁、嗯、啊年紀咧可能都會有影響，但係其實並不是咁大，因為你都係做翻一啲類近熟手嘅工作，你只不過可能哦呢間公司唔做，做另一間公司，但係裏邊要處理嘅事情係差唔多嘅，咁、 嗯、 所以無論你幾多歲咧都冇乜所謂。咁但係佢話，如果你轉行咧，就會因應三個年紀，你可能會好多考量嘅，就係二十、三十、四十歲。 哦， 係，就係當你廿幾歲嘅時候，你係冇所謂嘅，就算轉行，你唔會考慮太多，因為可能你仲啊啱啱進入呢個社會啫。我廿歲頭又好，甚至乎去到廿歲尾，都仲有感覺上大把本錢可以轉行啊嘛。 嗯， 我試一啲新嘢冇所謂。 係， 去到三十咧，考量就多咗大約40%啦。 嗯， 佢話點解咧？因为你开始觉得其他你身边的朋友开始都在他们本身的范畴里面有成绩了、嗯。如果你这个时候你转行会不会呢追不到你身边朋友的进步。 好由头来过。 砌积木这样。嗯、啊又重新 推倒重来。 是啦是啦。 但你也都听到很多是四十个外的人转行的。 嗯、 那他们呢又要加多40%的考量是做什么呢因为通常、啊、你身边的过咗四十岁嘅朋友们咧，大部分都开始屋企已经系稳定啦，你亦通常亦都成为家庭嘅经济支柱啦。咁所以建基喺呢两个最紧要嘅原因上边，要转行咧就更加困难。 嗯， 因为你要考量嘅嘢太多啊嘛。 嗯， 咁莫讲话你到过咗五十岁你转行就微乎其微添啦。咁佢话亦唔一定系冇得转嘅。 系， 佢话就算喺所有嘅历史里边，甚至乎六十岁有人转行、 嗯、 都得。 系啊， 当然咧有好多个别例子会系咁样， 有新会叫你讲咩啊？跳出舒适圈咁样，依家好兴讲呢一句啊嘛。 咁所以佢就分析咗，究竟你如果想无论任何年纪想转行之前，你要有啲准备嘅。佢第一样嘢咧就话先问咗你自己转行嘅原因系咩先。佢、 嗯、 话你先答咗自己三个问题。佢话第一，工作前景系咪有问题？ 嗯、即系现有嘅工作环境。 现有工作环境嗱，现有工作环境唔系净系你间公司。是整个行头啊， 嗯， 因为佢而家你讲嘅系转行唔系转工啊嘛， 咦，咪即系我哋头先所讲嘅，如果你份工本身都嚟紧，你睇到会被 AI 取代嘅，即系例如我哋头先咪系都有讲噶，有啲运动铺收银咁样，咁其实你将啲货咧，你自己都唔使抌晒落个篮入边，佢帮你计晒。 嗱呢个所谓嘅对工作前景嘅睇法咧。你都要睇下自己究竟你係咪一個好客觀嘅觀點先得，因為有啲人你做緊嗰行嘅時候未必睇得咁清楚，當局者迷啊嘛，你一定要好客觀睇到呢個行業係咪真係夕陽先，咁可能你自己睇嘅嘢係錯嘅，咁呢個可能你要做多啲功課 research 啊，去分析一下啦。佢話第二，咁係咪對而家嘅工作完全提唔起興趣，即係提唔起勁啊？完全，如果係嘅話，咁你要諗一諗啦。佢話第三。你系咪觉得自己系冇能力应付到而家嘅工作？ 嗯， 佢话呢三个问题你一定要回答咗先嘅。佢话如果三个问题你都回答到嘅话咧，嗯，咁即系话你已经 好差唔多啦， 清楚俾到个答案自己啦。 系 啊，咁你要清楚啦。咁佢系最后一样，咁佢就话你究竟如果你转行，你转嗰个行业， 嗯， 系咪你自己梦想之中想做嘅嘢？ 哦， 梦想、哦。 即系唔系， 即系细个写我的志愿嗰啲， 我 想 做太空人咁样， 我想做消防员咁样， 消防员。 如果消防员，譬如嗱，呢个系好例子。消防员如果去到已经 四十岁啦， 我哋讲夸张啲，讲五十岁，咁你好难去转。 系 五十岁仲要操翻嗰个体能咁样，你要孭住啲嘢又跑上跑落。 所以咧，佢亦都提供咗一啲嘅tips 俾大家去即系如果你真系想话，无论你咩年纪，你想转行咧。你都要諗一諗嘅，正話講咗咧，你要客觀睇睇究竟你自己做嘅行頭係咪真係唔得，又或者係咪你唔得啫？個行頭可能仲得，只係你自己冇辦法。咁你要客觀地睇啦。第二就正話講咗啦，如果你想轉另一個行業， 係 嗰個行業係咪你中意嘅先？如果你只係純粹想轉行而轉行咧，佢就話你要三思啦，因為你可能係轉咗另一行都係一樣嘅啫。咁唔通你又轉啊？咁但係如果你因為即係正話再之前講咗咧，因應唔同嘅年紀，你會嘅考量多咗噶嘛？你可能廿零歲嘅時候，你唔會諗咁多。但係當你如果你三十或者四十甚至五十之後，你先至想轉行咧，你就要諗究竟你想轉嗰個行業係咪想做嘅先？咁呢個衍生到咧就係跟住啦，你而家想轉嗰行，你做咗幾多 research 啊？你咪清楚了解你而家嚟緊要轉嗰行。是不是你自己想象之中咁先？ 但系有少少就好难，即系四廿零五廿岁，你攞匙跟住转换跑道，应该都会做好多 research 噶啦。 系啊， 即系我估计 你去到几多子弹？ 系你个人去到四廿几五廿岁咧，顾虑又多啲咧，你冇得话 quit 就 quit 噶嘛，话进入一个新行业就进入一个新行业。 我觉得话 quit 就 quit， 又每一个范畴都做得好，个都系电影 force 咁。 系啊，即系除咗你讲电影咧，其实之前咧，嗰、那个即系阿 Tom Hanks 啊，同埋嗰个嘴好大嗰个女仔咧，做得好好啊！嗰、那个女仔我突然间唔记得咗佢叫咩 ？Julie Roberts？ 唔系后一代，叫做《剑闸无限期》啊！嗰套戏就系讲咧，汤汉斯咧去咗嗰间公司嗰度做实习啊。 我记得有套咁嘅戏。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嗰个第。眼大大咧，好红喎，演员突然间我讲到口唇边讲唔到佢名， 翻出嚟啊！系 啊系啊系。 好，咁另外咧，佢话你虽然你知道你想揾嗰套揾嗰套戏， 系 啊，揾嗰份工或者揾嗰间公司，系我哋知道啦，嗰个行业我中意。不过调翻转头，除咗揾完究竟嗰间公司或者嗰个行业你系咪中意之后咧，你就要再睇睇究竟你有冇能力去转嗰份工。你中意唔等于你做到噶嘛？即系你中意嗰个行业，我够中意做太空人啦。但系原来你坐飞机都晕浪嘅，咁咪唔得咯。咁你要先要了解一下自己先。咁同埋呢度咧，亦都讲咗好多关于一啲实质上嘅，譬如。你嘅經濟能力啦，因為正話都講咗啦，如果你三十或者四十歲之後，你可能成為經濟支柱，你有冇足夠嘅叫做彈藥俾你咁樣去冒險啦？咁呢個你都要考量啦。咁另外，佢話如果你真係諗住喺年紀開始越大嘅時候，你先至轉行咧，咁可能真係你要早啲有一個準備，就叫做轉行進修。 係啦， 即係譬如我想轉行，即係真係走去做太空人。咁你都要讀翻啲化學科學、噼里啪啦嘅嘢啊！ 我轉行做水電，我都要讀噶， 就係啦。咁你都要識嗰啲嘢噶。 係啊， 如果唔係冒然之間話，我嘅夢想係做一個水喉工匠，但係你唔識整水喉， 係 咯，咁又冇用噶嘛。 係啊， 如果你真係想做，你覺得嗰行有發展，你又覺得你有能力做，麻煩你先進修，然之後先好跨去另一個界。 考牌，等我都講埋出嚟先。其實我自己都揾到啊，但係副台長咧好著心咁樣為到我哋節目去俾意見 羅伯迪尼 罗伯迪尼路同埋安妮夏菲维 Anne Hathaway 嗰套系啦，即系剑闸无限期就系中香港嘅译音啦咁样啦。咁呢套我自己好中意，其实因为你罗伯迪尼路不嬲都好戏，你都知噶啦。安妮夏菲维咧嗰阵时最全盛时期咧，即系十分满分，我俾十分嘅，系咪先？即系真系好睇咯。就系讲紧罗伯迪尼路咧去要跟呢个女仔去做嘢嘅时候啊，跟住原来发现咧有啲 old school 嘅方法，譬如攞纸笔去 mark 低咧。原来系 work 噶，当你部电脑 down 咗嘅时候，佢就系靠嗰本簿仔上住一啲嘅资料咁样咯。 不过喺我讲呢一个之前咧，题外话讲翻嗰套电影咧，其实睇嗰个着眼点系点样嘅啫。你留意一下，如果个戏嘅着眼点系讲老人家咧，就会讲，其实用传统嘅方法系得嘅。 系， 如果嗰套戏嘅着眼点系年轻人咧，就会话。而家用電腦先得㗎，即係就會係咁樣講。 係啊， 所以呢個 唔同 approach 啊， 係啊。如果年輕人嘅角度就話，嗱，你睇下用紙筆幾萬， 係啊， 搞唔掂。 大家睇戲還睇戲咁樣啊。好啦，咁跟住講埋啦。 佢話如果你真係想轉行嘅話咧，咁你當然要見工啦。咁你見工嘅時候，麻煩你唔好攞翻舊嗰份嘅履歷出嚟俾人，你要重新做過一份。咁因為可能一來年代久遠啦，二來咧你之前寫嗰份可能未必啱你嚟緊想轉嗰個行業嘅、 嗯， 因為有陣時大家都知啦，你做嗰啲 CV 啊或者portfolio 咧，你係為咗嗰一個行業做噶嘛，你會有啲即係我讀過啲乜嘢係專係 for 呢個行業噶嘛。咁但係如果你轉另一個行業，你再寫翻舊嘅嘢咧，未必啱用嘅、 嗯。 所以你喺轉之前，麻煩你執一次。 個老闆睇到咧，都會成日問你一句：咁點解你會過嚟呢度咧？ 係、 啊、你之前嗰個都已經咁長啦，咁你走啦。 係啊，即係要執一次先啦。咁當然另外一個好簡單啦，面試要準備充足啦。咁同埋最後講埋呢樣啊，如果你無論任何年紀，你轉一個行業，必定係重新開始嘅。咁、所以一定有兩樣嘢要準備，第一就係心理準備，你要知道你嚟緊由頭嚟過，你唔會可以突然間一步登天嘅。第二，一定要有毅力、有恆心。如果唔係嘅話，你轉完之後，可能第一可能性就話：哎呀，早知唔轉啦。又或者係不如再轉過啦。咁你就始終都係不斷轉嚟轉去，就唔會有一個成績噶啦。 舞台剧演员由攞到个角色开始，到面对观众演出，中间都会经历唔同阶段，例如同导演、编剧、设计师开会，围读剧本，分析角色同埋排戏等等。当中有啲阶段演员需要自己去完成，而另外一啲咧，当然就系要同团队一齐合作，共同探索，先至可以得到最终嘅成果啦。要将一个两三个钟嘅剧本全部记住，其实演员系要付出好多嘅努力噶。不过越快记熟台词，就可以方便探索自己嘅角色，同时亦都可以增加演员同演员之间嘅默契。但系每一个演员记台词嘅速度都唔一样，所以导演喺排练嘅过程都会定立一个时限，希望演员可以丢本。丢本的意思跟字面的解释一样，就是将剧本丢低。因为拿着剧本的时候，你就会很想不断地望着剧本的对白，没办法挥洒自如地排练，那就会有可能影响排练进度的了。舞台剧还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绑手很难负荷，人人想激到怎会好过，平淡够了，从未要冠军的什么，你值得拥有最浪漫那个，才学做达人，为求没有辜负你，陪伴我天天当你孩子般去可，世界中化作漩涡，有我照顾你，风起浪细潇洒走过，说到最爱你请不过世也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走好自己有我，走好归宿有我，平时开手的我，求第一欣赏你，我心依靠我，变更好的我。For you, oh yeah, yeah. For you, oh yeah, yeah. For you, oh yeah, yeah.Never needed the cameras, never needed the praise. Only thing that I wanted was when you calling my name. Never needed this money, okay maybe a little, just so you can look fly, but you make it look so simple. Long as I got you with me, I don't need to stress. Don't need no accolade to tell the world that I'm blessed. Cause baby you're the best. Come take me as your trophy, show me off to your friends and look at me when you're lonely. And if this cold world's cold for you to take a breath, And if this pain is out of your heart weighing on your chest, I'll take this coat off me and wrap it around your dress. Cause who am I, baby, you know. 那个最爱你，请不过世一跟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写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Oh 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走好自己有我，走好归宿有我，平时开手的我，求第一欣赏你安心依靠我。心境速运作，我身家注重让新人掌心我的事不多，唯有你可以激起我斗志，在乎要积蓄越痛伤唱情歌。世界太细了，请颁个雨一给我，因天公偏爱我，找一粒星照我，赐我一世幸福花火。个个也爱你，可惜谁都输给我，很感激这个你，只喜欢这个我，明明极狠的我，能负荆只因你偏偏选中我，这世一的我。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二的早晨，不知道今日夜晚我们港台电视31有什么好节目呢？阿昌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星期二7:30例牌我一定记得， Art Like 有条路。 冇错啊，咁啊，今集嘅主角咧就系画家，我哋香港嘅画家冯卷雪啊。咁啊，冯卷雪咧，佢好擅长用嗰啲画作咧去反映社会议题，即系佢啲画都全部都有目的嘅，就系为咗反映社会议题。咁啊，佢咧好近期咧，佢好中意咧用动物做佢嗰啲故事主角啊，用一个荒诞寓言嘅手法咧，去带出嗰啲海洋垃圾嘅祸害咁画。咁啊。近期啦，佢就開始咧加入動畫同埋版畫嘅元素去創作添。咁啊，想認識多啲呢一位畫家馮卷雪嘅話咧，今晚7:30要記得留意 Art Like 有條路啊！ 係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好，跟住仲有咩節目呢？ 咁啊，緊接去到夜晚8:00有醫生與你。咁今集咧會同大家探討一個病咧，就係銀屑病啊。銀屑病咧係一個慢性免疫系統失調嘅疾病嚟嘅，特別咧喺天冷嘅時候咧。患者咧成日因為病情復發啦，佢喺度好痕啊，周身都好痕，痛到咧係啦，嗰個皮肉之苦搞到夜晚好多時候都瞓唔著。 咦，我會唔會其實都有㗎？因為我天氣凍嘅時候咧，我有陣時啲皮膚痕咧，我以為天氣乾燥咋。 係啊，咁即係好多時候我哋未必識瞓。 係啊，唔 識。所以咧，我哋今集咧嗱，咁你要留意啦。今晚呢個節目咧，我哋請你皮膚科嘅專科醫生同大家講下咧呢個銀屑病究竟點分啦，同埋咧真係萬一患咗咧，咁啊咁點樣醫咧？有啲乜嘢事項要注意咧？咁啊，今晚咧想認識多啲嘅朋友，8:00醫生與你啊。 好，大家留意住，我都一定會緊貼住啊嚇，唔好成日諗住咧，即係啲皮膚痕一笪笪嘅 cream 咧，笪落去就以為冇事啊嚇。另外10:30鐘嘅時間咧，思想轉發噃。 冇錯，這個思想轉發咧係一個紀錄片嚟嘅，咁啊係講乜嘅咧？就係好多時咧，我哋睇嗰啲科幻片咧，荷里活啲科幻片成日都咪話可以咧用腦電波可以控制到啲機器啊，或者咧嗰將嗰啲知識啊、資料啊，好似電腦咁樣植入人腦。 係因為最好嘅呢個唔使讀書啊。 係啦，我哋細個睇嗰啲叮噹即係哆啦 A 夢啊，真係講噶啦嘛，即係甚至乎。即係話嗰個大腦咧聯繫咗人工智能 AI 咧，我哋諗下嘢咧就可以個電腦即刻可以幫我哋操作曬咯。其實，即係我哋就咁講話天方夜譚啦，科幻片啦，頭先咁講。但係原來咧，科學家話咧呢啲唔係幻想嚟嘅，即係我哋人類已經係有能力做得到噶啦。即係只係幾時普及只係時間問題嘅啫。咁啊，所以呢個節目啊，思想轉發咧就會同大家探討一下。即係其實我哋人類呢個科技行到去幾遠咧，實際上對我哋生活上有啲乜嘢幫助？最緊要其實咧，對嗰啲可能係

谭咏麟，主持严明熙。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830，心居。 海清、童谣、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导演滕华涛认为，30-40岁是女演员的黄金时段，所以在创作冯晓琴这个人物给海清的时候，就刻意向这方面倾斜。 国剧830，心居，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努力了这么久，无非想退休后自己和家人继续活得精彩，因为活得精彩是全家人的事。香港年金将你累积多年的财富转化成终身稳定的收入，持续守护你和家人的生活。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佢点会听啊？有没有听过苦口婆心这句成语呢？就算未听过，照字面解都会明白。苦口有反复规劝的意思，婆心代表有仁慈的心肠，加在一起即是又要仁慈又要有耐性，好像婆婆跟你讲嘢咁，循循善诱。有没有留意苦口婆心的对象通常有什么反应呢？就是不会理会咯。如果会听，又何需要有耐性不断讲？讲一次已经听啦。苦口婆心即是讲完再讲，讲完又再讲，每一次都不听，先需要苦口婆心。对住边个你需要循循善诱，费咁多心神？就是你屋企人，特别是对待你的小朋友。昨天经过街头，见到这个画面，一位年约40左右的爸爸背着一个黄色的书包，很明显不是他的了。半跪在一个大约6-7岁左右梳着妈边的小妹妹前面，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校服，揸着一杯软雪糕。由于雪糕是白色的，所以有理由相信是混呢喇味。昨天天气比较热，小女孩吃软雪糕的速度亦比较慢，软雪糕抵受不住酷热的天气，开始融了。小朋友继续慢慢享用，完全没理会，就算融了的软雪糕滴落深蓝色的校服裙都当看不到。爸爸见到这样的情况，左手拿着一张湿纸巾，右手拿着另一张干纸巾，不断帮小妹妹抹干净件校服，一边抹一边讲，点解食到咁污糟啊？食快啲啊嘛，滴晒落件校服度啦，听日俾先生话噶。态度非常温柔，爸爸讲嘅全部系事实，完全冇夸大。你估小妹妹有乜嘢反应？佢对呢啲说话完全冇反应。小妹妹冇望过爸爸一眼，只是非常专心享受紧手里边嘅软雪糕，亦冇因为爸爸帮佢抹紧件校服，所以食快啲。可能佢觉得既然有人帮自己抹紧，更加唔需要理会啦，仍然保持住自己享受嘅速度。爸爸呢边抹完校服， 另一边软雪糕滴埋落只手度。爸爸再用另一张纸巾帮佢抹，继续讲啦。食到咁论尽，翻屋企妈妈会闹噶，抹唔干净只手黐粒粒啊！无论爸爸用乜嘢语气讲，小妹妹冇听入耳，用非常坚定嘅意志继续食佢嘅雪糕。爸爸当下嘅身份已经唔系佢爸爸啦，变咗佢婆婆，苦口婆心，亦都应验咗苦口婆心嘅对象就系、是、无论你几咁苦口婆心，都系唔会听咯。爸爸，辛苦你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我唔知道点解你要咁对我，我只系知道，无论你点样对我，我都系咁爱你。或者你根本冇爱过我，甚至恨我。 吻碎了都深爱你，永没法被淡忘，泪不离。恨我仍想你，恨我仍这般苦痛，因为爱你，深深爱你。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今日嘅飲食淘金咧，咁啊，同大家讲下解决一个问题，系咩问题呢、就系宿醉嘅问题。 哦， 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 解啊，你讲紧 解啊。 坊間都有好多唔同嘅做法嘅。 我以前細個睇嗰啲粵語長片就飲深茶啊嘛，即係阿老爺翻嚟咧，咁啊小孩就話：啊快啲斟杯深茶俾阿老爺啊！都係深茶啊嘛， 深茶我唔知得唔得喎， 唔知喎，未試過。 係啦，我自己本身我個人咧，我好少話飲好多嘅、我最多都係如果朋友就算要見面嘅飲。我都是一杯起兩杯子，咁就最多都是呢啲咁嘅算數、甚至乎如果我嘅話咧，我有時都會選擇翻，譬如有汽水飲汽水算數、因為可能我自己都比較偏多要駕駛嘅，咁、就算唔駕駛嘅時候，我有時即係又多翻神光啦，咁、你冇理由朝頭早你個人咁唔清醒噶嘛，我亦都唔想，咁就算你話第二日咧係放假嘅。我可能個習慣個 pattern 都已經係咁樣，亦都唔想話哦，做咩要買醉咁樣嘅意思咧？始終都係中意翻即係個人清醒啲好啲。咁、但係如果你話有啲朋友佢真係好好杯中物嘅，咁但係你又想個翻下快啲醒啊清醒翻嘅時候咧，原來可以用唔同嘅食物咧去到幫助佢哋回復翻嗰個神智。甚至乎咧，令到佢哋嗰個叫做腦筋咧，快啲清醒啊！ 呢個係你嘅意思係飲醉咗之後做嘅嘢，而唔係飲之前做嘅。 唔係飲之前嘅，唔係飲之前嘅，即係你真係啊飲醉咗啦，咁或者你個人都開始有啲即係唔舒服啊，咁有啲食物其實可以幫到大家咧，係回復翻身體嗰個正常嘅。好啦，咁啊，其中啊，嗰個恢復翻個正常咧，唔係講緊嗰個酒精濃度啊，恢復翻個正常係指出你可以咧個人啊舒服翻啲、可能你飲到譬如你飲汽水。水飲得太多，呢個人都譬如脹住啊，唔舒服啊，頂住個胃，可能你食得多，其實都會。所以呢啲嘅食物咧，其實我覺得，譬如第一個嗰啲梅啊，食嗰啲梅咧，華梅又好，或者你話係日本嗰啲梅乾都好，其實呢啲梅咧，其實都係幾好，去令到一個人咧好快脆，舒服翻，因为你可能顶住个胃嘅时候咧，你有啲甜甜酸酸嘅嘢食落去， 呢啲一定得噶。点解咧？即系譬如话以前就系、是、一晕船浪咧， 哦系， 食啲口垃圾啊嘛，叫做即系话梅啊、话 梅、 柠檬干啊啲咁样食啲口垃圾嘢咧，你就会即刻回一回啊嘛。 系酸咧，我其实自己都好怕食酸嘢嘅、但系话梅又甜又酸，我觉得咧都食得落去都唔错，同埋咧佢嗰粒核咧。可以攆好耐，即系如果大家都有食话梅嘅话，有阵时都中意食个粒核，因为个粒核咧，我就当佢好似香口胶咁，香口胶就、香口胶就咬啦。這個、呢个咧可能含喺个口入边咧，都可以一段几长嘅时间、我自己都几中意。好啦，咁啊话梅都系啦，咁啊其实都系几好嘅。咁你可以有啲人中意就咁食啦，有啲人亦都中意咧就直头将佢抌落个水嗰度，咁、可能就浸一阵间，咁啊变咗一个好似梅水咁样嘅，咁啊饮落去都可以令到你觉得咧几舒服嘅，咁我觉得呢个几值得推介。好啦，另外一啲咧就从科学去到咧就解救出嚟嘅一啲原理啦，例如其中一种嘅饮品咧就系、我哋经常啲人运动嘅时候好中意饮嘅运动饮品。 哦 咁運動飲品咧，本身咧都係有咖啡因啦，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有糖啊呢啲嘅。咁但係其實咧，佢亦都好有呢啲嘅利尿嘅作用。咁頭先講咗重要嘅元素就係咖啡因。咁佢既然咁有咁有咖啡因喺度啦，咁所以佢亦都可以咧令到你可以好快脆建議即係去咗啲排咗出嚟又好，咁同埋其實本身酒精都好有利尿嘅作用嘅，咁、加上啦，咁大家都知道，如果你飲呢啲嘅叫做能量飲品嘅時候，一飲落去咧，咁其實都可以令到你嗰個身體嘅鹽分得到一個幾好嘅補充，咁有鹽分嘅時候咧，其實有某程度上啲人就會覺得啦，會唔會同嗰啲酒精可以中和翻咧，咁样咁令到你嗰个饮落去嘅时候，嗰、那个体感啊或者身体各样嘢可以快啲由一个醉醉地嘅情况，咁啊翻一个清醒嘅状态，咁、都可以试一试呢啲叫做运动嘅能量饮品。咁你话唔系做运动嘅饮太多，咁梗系唔好啦。做运动亦都唔好成日选择能量饮品啦、因为基本上一般人做运动咧。你係 cover 唔到能量飲品嘅卡路里，係 咪噶？ 真噶， 但係你得，你跑山喎， 我好少飲啊。 我跑山我都唔捨得飲能量飲品，因為譬如我跑15-20K 啦，其實我隻錶都計住噶嘛。假如我已經譬如去咗1400個卡路里，咁我嗰1400我梗係我嚟練咗佢好啦。咁、我又唔係話行唔到路，即係攰到。咁我嗰啲能量飲品我都係唔選擇飲。 O K， 嗱，你唔選擇飲啊？鐘哥頭先話你唔飲能量飲品，點解咧？ 我40幾歲之前咧， 我覺得自己好有能量嘅，咁啊唔使飲啦，我自己本身有啊嘛。四十幾歲之後咧，可能之前用曬啲 quota， 我覺得飲嚟都冇用啊，即係都幫唔翻噶啦，咁所以都係唔使飲， 都係放棄， 都係放棄，唔需要飲。 係啊，我就好怕吸收太多。你打波飲唔飲啊？ 唔飲嘅，其實我依家都即係飲水咯， 飲水咯， 係啊。不過有陣時依家會調配啲鹽水咯。 啊，係呢個好啊， 即係鹹鹹地就更加好咯。因為其實 增加電解質咧， 係啊。但係好好嘅，有陣時有啲隊友一買就買埋㗎啦。你知我哋到差唔多三零四十歲呢啲年紀。你估當僆仔咩？一啲嘢飲都斤斤計較， 係啊係啊， 有啲好豪氣噶嘛，有啲隊友啊， 兩箱兩箱擺到 買多一兩支咯，係啊， 係嘅。好啦，咁另外一個咧，如果你話喺醉醉地嘅時候又想恢復翻體力嘅神志嘅話咧，其實都幾推介大家咧飲呢個葡萄柚汁。 嗯， 葡萄柚汁咧，因为佢能够喺分解啊，因为摄取呢个酒精产生嗰啲毒素嘅时候咧，嗱肝脏咧会消耗呢个维他命 C 嘅。咁葡萄柚汁佢自己本身咧都有好多丰富嘅维他命 C， 咁啊互相就好似做个对冲咁样。咁所以咧呢个咧即系饮落去嘅时候，同埋呢一类嘅酸酸咪咪嘅饮品咧，头先都讲过啦，系几快令到一个人咧会醒少少嘅。咁我都觉得几推介。咁如果你话最后有时间嘅，你可以滾一滾個湯嘅話咧，或者而家有好多沖包咧，沖咩咧？就係沖面豉湯。我自己覺得，因為面豉湯入邊嘅叫做鹽嘅含量，其實佢都有唔少，即係 sodium 嗰啲咧，佢都有喺度。係啦，咁你飲落去嘅時候咧，其實都好快脆，令到你覺得，咦，好似舒服咗，個感覺會唔錯咗。咁啊，呢啲飲品啊，睇下大家如果真係一個唔覺意飲多咗兩杯嘅時候，試下用呢一類嘅情況 都係嗰句啊，即係以上提供，只係令你舒服啲。 係啦， 唔等於你可以揸。 係啊，一早講咗㗎啦，同呢個酒精含量完全冇關係㗎。 我的享乐时代 啊，头先咧都真系讲翻啲电影嘢咧，见到啲有啲票房咧大卖啦， 系 咁、但系嚟紧呢个礼拜咧，情人节档期咧都系兵家必争之地嚟噶嘛，咁、有两套电影，一套咧就唔系好情人嘅、就系、是、呢个蚁侠啦， 蚁侠都系情人噶， 蚁侠都有拍拖嘅，变黄蜂女， 黄蜂女啊嘛， 系咯， 有嘅，但好似话今次 蚁蜂恋， 仲有第一代蚁侠同第一代黄蜂女，哦、即系阿米高德格拉斯同 孖住上，系啊，布蚁蜂恋， 咁。真系吸引咧，咁真系唔知啊吓！阿导演咧，即系蚁侠嗰导演咧，就话自己已经扭进录音去拍噶啦，同埋问呢个漫威嘅公司咧，去争取更加多资源去做呢一件事嘅，因为话晒都系开启呢个 Marvel 新宇宙嘅一个新系列咁样啦，咁因为你。叫做咩？重启第四阶段啊，系咪？ 第五啦，而家 第五阶段啦， 开始第呢个系第五阶段第一套， 第一套嘛，咁唔可以甩碌噶嘛。点不知好似嗱，外国啲暂时啲影评人都系一般般啊，究竟会唔会有惊喜咧？唔知唔知， 即系嗰啲试片嘅口碑出咗啦，已经啊， 系啊系啊，一般般一般般，未至于最轰烈咁样啦。但系咧有一套咧就本身电视剧咧口碑都好好啊，周边地区啦呢个想见你啊，咁啊好有诚意。嗰幾位主角咧都飛咗嚟香港喎， 哦係啊， 呢、這個電視版我睇曬， 係啊，你都幾中意個故事，因為佢 超中意添， 唔係齋愛情噶，佢有啲懸疑嘅、叫做， 其實都係穿越劇啦，即係都係無端端因為一啲嘢咧，即係唔劇透，因為一啲嘢佢就翻到以前， 其實可以劇透到兩年前啊，呢、這個 平行時空咁樣啦， 可以同一個時空嚟， 同一個時空添啊， 總之成日聽到伍佰嗰隻歌啊，即係個歌手伍佰嗰隻歌咧。跟住咧就翻咗以前。 你睇下，你睇下钟哥都咁投入啦，即系佢都几中意 唱埋歌。 我觉得呢套戏嗰个剧本真系一绝，个剧本真系一绝， 系咪啊？ 系啊，因为你通常讲呢啲穿越剧，可能你系讲紧条桥啦，又或者系爱情啦，其实你嗰啲全部系一个表面嘅假象嚟嘅。呢套戏真系讲嘅系讲。放下 系， 同埋唔好執着，即系呢个先系我觉得最好睇嘅地方。即系穿越剧，好多人拍过，好多人写过。你点样喺呢个咁既定嘅叫做气轨里边，你一个新嘅点子，而系觉得仲好过以前嗰啲咧？ 我觉得就系呢一套。 系啊，讲放下又穿越，我突然间谂翻起大只佬。 系啊，真系。但我讲紧系电视剧版本，因为电影版本我未睇，我唔知系点样嘅，所以 不能作准啦。但系电视剧嗰个版本两三年前咧，但系佢讲嗰样最后你唔好执着咯，你要放低，咁就得。 咁啊，电影版本就呢两日啦，即系啲男女主角都仲借紧票嘅咁样啊，有啲优先场。咁依家。借票咧就唔係借本地演員啦，即係人哋都搭乘飛機過嚟，好有誠意咁樣啦，就 而家咩都興借票啦， 許光漢啊，同埋呢個柯佳嬿啊，其實柯佳嬿 辣椒啦， 係啦係啦，我自己好中意柯佳嬿啊，因為佢第一部妙妙嘅時候咧，我已經覺得佢好慘噶啦，因為咧佢呢一類嘅演員咧，成日都俾人冠以咧上一代嘅名號啊，佢被譽為小桂倫美咁，其實好慘啊，桂倫美都係大佢十年都唔知有冇咧。佢就好快咁樣俾人哋要話佢係桂倫美咧，其實佢幾扼殺咗佢一啲演出嘅機會。我真心啊，你導演你都覺得哇，我多啲錢咁，我揾桂倫美就得啦，我唔使揾柯佳嬿啦。所以其實佢自己喺報章入面都有講話，其實呢啲咁嘅稱號咧都。窒礙咗佢嘅演出道路咯。 記住佢自己嘅名字啊！ 係啊，真係啊！咁大家有機會都即係睇下啦。 不過而家即係近呢大半年咧，其實無論係邊個地方拍嘅電影咧，都似喺香港幾收得。 係咯， 即係香港嘅電影又收得啦。你睇到毒舌啦，又或者其他啲外國嘅電影，全部都幾收得下。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